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同埋星期六间中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放，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5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1,200点，升4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75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11.19，瑞士法郎0.976，澳元0.596，加元1.419，新西兰元0.585，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29美元，卖出1,6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冇谂过残疾人士点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冇大家嘅配合，佢哋都仲有好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俾佢哋上先落先，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咁就可以一齐快乐同行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噶。咁要注意啦，出边系22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嘅，暂时咧就话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大家留意住出门口嘅时间咧，可能真系要落翻把遮先至好啲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唔应该咁自私，我哋应该多啲理解其他人嘅苦况。你做到咁样嘅话咧，先至能够交到一个真心嘅知己，组成强大嘅团队。我哋更加要明白到，自私嘅人从来都系孤军作战。只有互相明白、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明白对方嘅苦衷，这个先至系嚟得最大嘅团结力量。一首歌曲，周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的，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明日的夜晚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都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就稍凉了。现在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生效紧，大家留意住。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小朋友呢，原来真的要不停给他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学术上说到儿童在户外玩耍，是指在户外进行一些非结构性的动态游戏或者体育活动。研究指出，儿童在户外玩的时间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能量消耗。即我们的家长经常都说，喂，放电啊，能够减少就是坐得耐不动的时间。而这些行为对改善胆固醇水平、血压、身体脂肪、骨质密度、心肺功能，我们的骨骼，甚至乎我们的叫做肌肉，这些健康都很重要的。甚至乎对于小朋友的心理，对社会甚至乎环境的影响都有正面的结构的。好了，心理和社会健康方面有什么关系呢？在户外玩的时间可以培养就小朋友对自然空间的好奇感和兴趣。户外自然环境提供了坚韧性以及就自我调节能力的一个叫做锻炼空间，并且协助发展应对生活当中处理压力的技巧。研究也都说到，两岁至到五岁的小朋友在户外玩的时间也都可以有他们的社交能力。对比在家里看电视的同龄的一些叫做小朋友优胜很多的。外国有很多的托儿所、幼稚园和学校都规定户外活动的设施。就以加拿大为例，每一名儿童必须最少有 4.5 平方米户外玩的空间，而澳洲就更加需要最少7平方米。近年来，由于儿童成长的阶段接触户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原来香港有些小朋友都出现就维他命 D 不足的情况。维他命 D 对于体内的叫做钙代谢十分之有重要的一个调节功能，协助肠道吸收食物入面的钙，并且促进骨骼入面钙的沉积，强化就骨质的密度，而令到我们的骨可以变得更加坚硬，预防大个之后出现的骨质疏松症。而家呢个世代啦，家长好多时过分照顾同埋溺爱我哋嘅小朋友啦，纵然儿童缺乏自理能力都好，过度担心受伤，严准细路仔参与啲冒险性质嘅活动，就算系一啲低风险嘅攀爬或者跳跃咧，一见到嘅时候都话翻过嚟做咩啊？做咩跳啊？翻过嚟。综合翻文献指出，儿童在户外环境或者游乐场玩的时间，虽然存在一些叫做跌伤受伤的风险，不过专家就平衡过儿童成长需要的户外环境接触之后，一致认为家长有必要给小朋友在户外公园或者自然的环境那里玩，这样才可以确保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现在就抗疫期间，儿童体能活动就严重不足，容易就损害身心的发展，家长就可以给子女多一些去一些户外的地方那里玩。又有这么多的研究，又有这么多的提醒，真是好了。希望大家都好像这篇神光大学的这一篇写的文章，雷博士、雷洪德博士一样，想一想，是我们都应该多一些就是给小朋友在户外的空间玩。我自己都是成日争取机会给小朋友在外面，无论是一些很简单的游乐设施都好，或者有时候都会带他去一些接触郊外的地方。不过小朋友是可以活泼很多的，希望呢 繼續咧就保持住呢一種嘅活潑同埋保持住健康咁就好啦。咁啊，小朋友去玩嘅時間最緊要係咩咧？都係有家長嘅陪伴。就算一個唔覺意，哎呀跌親，唔緊要，你只要大大聲嗌佢，喂，你得噶，企翻起身啦，咁佢就會企到噶啦。对小朋友的爱不是只是对他千依百顺，不是当工人咁服侍他，对他的爱是要令他坚强，才是真真正正的爱他。 拿着了甜筒一起探讨，壮阔的马路谁见中，陪着我长大比我更知道，夕阳无限美不美好，我怎么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谈论天和地一口气，转身扮演我绝世好知己，那管爸爸几多岁，同样猜出我心里，在那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我很开心，遇着烦恼想淌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那本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宝女，仍是我的倾诉伴侣，如像最初给我玩具。 分佢系郑伊健，爸爸的汽水。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呢、這个古仔啊，同一只海怪系有关系。在一个地方叫做塔勒普尔城，住着一个叫做费威尔的人，译名来的。有一天他正在坐在家里很认真地看下书，挺好啊，挺舒服。忽然之间听到外边有很多很吵的声音，他走到窗前面，看到一大班的小孩在那里玩，他好想将他们赶走，于是乎 佢打开咗个窗同啲小朋友讲：小朋友，快啲去到教堂嗰度玩啦！你哋喺嗰度咧会见到一只海怪噶，佢咧有五只脚、三只嘅眼睛，仲有啊，佢有好似山羊一样嘅胡须，不过佢系绿色噶。哇！啲小朋友听到嘅时间，哇！怪兽啊，五只脚、啊，三只眼、啊，仲有绿色、啊、山羊咁嘅胡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佢哋、啊、一听到嘅时候，跑走晒啦。呢个时候，呢位男士继续攞翻本书，佢一谂到头先对住呢一班小朋友讲嘅大话，佢就觉得好好笑。冇几耐之后，宁静嘅书房嘅空间又被打破咗啦。点解呢？今次系一班人嘅脚步声，一班人走到去佢嘅窗口前边。佢一望望出去，哇！好多人喺度跑，做乜嘢啊？佢大声咁问：你哋跑去边啊？有啲路人就话到啦：我哋去教堂啊！你冇听到咩？嗰度有一隻嘅海怪，有五隻脚、三隻嘅眼，仲有好似山羊咁样嘅胡须，不过佢系绿色噶。费威尔自己听到嘅时间，佢都喺度笑，唔系系嘛？咁你都信？于是乎，佢行翻转头喺屋企入边继续睇书。啱啱先至坐稳咗，佢又听到出边又喺度嘈，见到一老一嫩，又有男又有女，大家都去到教堂嗰方面。出咗啲乜嘢事啊？佢就话到你唔知咩？又有海怪啦！又将呢一番说话再嚟多一次。喺呢一个时候，佢开始真系惊。佢发觉原来全世界嘅人都觉得原来嗰度真系有海怪。佢急忙之间拎起咗自己只帽，拎埋件衫，佢跟住一齐跑。人生嘅启示入边。好多时都话俾我哋知道，欺骗人系唔啱。欺骗人唔单止会令到自己失去信誉，其实好多时最后连埋我哋自己，到底边个系真，边一个系假，连我哋自己都开始分得唔清楚。人亦都有一种嘅毛病叫做盲跟盲从。世界上好多嘅流言都系咁样。 绕了一圈又过了一环，犯错以后才后悔会不会太晚，就算认错，就算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而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要走完。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看，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循环。哦，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清还，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后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要走完。哦，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看， 这是夜每夜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酸。我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喜欢，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 有时造谣的时候可能出于恶作剧，但是这些无心的恶作剧可能会对人哋造成一生很大的伤害。一首的作品来自电影《童梦奇缘》主题歌曲刘德华的《下次不敢》。这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了，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确诊人数超过30,000，死亡人数增加至199人。当地确诊病例中，大约18,000人来自纽约市，其中包括最少211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当地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犯咗非暴力罪行嘅罪犯。因应纽约州嘅疫情，副总统彭斯促请到过纽约市嘅人，以及由纽约前往其他地区嘅人士自行家居隔离14日。另外，美国全国确诊人数增加至60,000多人，最少800多人死亡。欧洲嘅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西班牙死亡个案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另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过去24小时，死亡病例急增738宗，累计3434宗。西班牙副首相卡尔沃检测呈阳性，已经入院治疗。意大利过去24小时增加683宗死亡病例，较前一日略为下跌，累计7503人死亡。另外新增超过5000宗确诊，波兰延长关闭边境，直至当地4月13日，只是准许货物运输。德国国会通过7500亿欧元挽救经济方案，部分融资透过发行新债进行，是德国近年较少采用的集资方式。澳门凌晨确诊第31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患者是27岁由美国回澳的男子。他是从纽约乘坐国泰航空昨日飞抵香港机场，由澳门旅游危机办公室专车接回澳门，因为有发热症状直接送到政府医院特别急诊接受鼻咽拭子检测，在凌晨样本结果呈阳性确诊，属输入个案。另外，澳门用来隔离医学观察的酒店已经有第9间，位于内港住宅生活区，是有90个房间，附近居民表示担心，唯有小心出入。民主党表示，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深夜被警方拘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到葵涌警署了解事件。许智峰引述律师表示，警方以煽动谣言罪拘捕郑丽琼，预计要今日落口供。许智峰说，警方今次拘捕行动涉及郑丽琼早前在社交媒体转载的内容，加上引用平时较少引用的条例，观感上令人认为是以言入罪。他批评警方滥捕，认为是针对郑丽琼区议会主席的身份和政治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5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家陪住你哋嘅。出边系22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啊湿度相当之高啊，94啦，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出门口嘅时间咧要留意住啦，你个区会唔会落紧雨咧？需唔需要攞定把遮、缩骨遮定系长遮咧？雷暴警告系咪？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除了留意住天气的变化之外，如果你都是毕业的朋友，哦，恭喜你了，因为可以投身社会，做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呢，也要担心毕业是不是等于失业呢？受到就是疫情的持续，很多的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改成网上举办，经济的而且确受到严重的打击，不少人连饭碗都没有。香港科技园公司在昨天25号的时间至到3月31号举办就是香港科学园网上职业博览2000。好了，今天是一些建工的情况来的，找工作的提供了1000多个的 空缺的职位，当中 30% 的空缺职位是适合应届的毕业生的。园方指出，已经就吸引大概2000名来自香港和海外的创科人才成功登记，准备即时网上找工。疫情令到我们出不到门口，不过我们有 internet， 我们有网，可以透过互联网就去解决很多不同的事情的。啊！佢哋啟動咗呢一個叫做網上職業博覽之後啦，亦都話到啦，今次嘅活動咧反應熱烈啦，有160间啊，嚟自科學院嘅叫做機構參與嘅噃。啊，當中包括咧就係科技園公司啊、創業培育計劃成員同埋畢業公司啊、中小企以及咧就跨國嘅企業。業務嘅範圍啊，涵蓋咗咧就係人工智能啦，同埋機械人技術、生物醫藥科技、金融科技和智慧城市四大范畴。今次活动提供 85% 的职位空缺，都是技术和研发相关的领域来的。30%的职位空缺欢迎就是应届的毕业生申请。52% 就是为一些叫做入门的职位。17% 中层职位。有52% 是入门的职位来的，即是他们都不会特别要求你是不是有很多在工作上的经验呢？ 可能你是从事相关的课程，毕业生就已经是 OK 的了。科技员都话到，活动就吸引了2000个本地和海外的人才登记参加，有超过一半拥有就是学士学位，而拥有研究生和博士学位以上的人分别就是三成和一成。活动期间，科学员将会就是举行免费的网上分享会，他们就有一些网上分享会的就不会人多了，透过 internet 就不用怕接触到病菌。他们都说到每一天就会举行免费和互动的网上分享会，大家可以上他们自己的公司找，这里不详细讲了。在这些分享会里面，他们都会邀请跨国的企业、初创的精英、行业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力资源顾问一起参与，希望呢这么多位的求职者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科技或者是创科的行业这些的发展的潜力的。就算你不想着找工作的、或者都可以呢就是按个网上去望一望，哦，看看这些增长自己的知识呢可能都是好事来的。而家呢个年代咧，同以前咧好唔同啦。我哋可以经过咧就互联网做到好多唔同嘅事情，例如咧就系招聘嘅人才。我哋喺国际新闻嗰度都会见到啦，唔少咧就系国际嘅城市，佢哋都已经咧就转用咗就系 AI interview 啦噃。咁呢啲 AI interview 咧，咁你又对住个电脑。去到咧就系将你自己嘅好似平时面试嘅经历咁样做一次，咁啊电脑咧就会分析到底你适唔适合咧就系做呢一份嘅工作啦。社会咧都有好多嘅人手嘅更替嘅，可能系年长嘅人佢哋需要咧就系退下落嚟休息啊，享受一下咧就系退休嘅生活，然后咧咁啊一啲嘅生力军咧新力军咧，咁啊会再次咧就系投身翻呢一个嘅社会啦，令到社会咧有更加多嘅动力啊！咁啊而家咧希望大家除咗系人之外，亦都可以同科技咧咁啊更加好结合啦！人类咧发明咗科技，咁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社会做得更加好，做得更加有效率。 就算手指不紧扣，也不可以由他伸手。面向宽广的宇宙，梦想挽着你手漫游。若你喜欢分开走，我怎相信情感深厚？被你抛开千里外，莫非我是普通亲友？求求你靠靠我膊头，一切事都可补救。若要远远看你背后，如此深爱也像虚构。无论我有再美理由，没法沟通怎么可能接受。如你说一早已很想分手，如前后脚离梦很远，没法得救。一切幸福都拥有，让我永远看你背后，无比钟爱也绝不够。无论我有痛爱理由，遥控交心怎么可能永久？如你说一早已很想放手，如前后脚。 着我唱歌吹奏。 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克勤《前后脚》。社会嘅新陈代谢同大自然都系一样，咁可能需要一前一后互相咧去到补足咧，先至能够做得更加好啊！吓，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嘅现正生效。今天早上梗系揾阿圆圆出场，同我哋讲下啲咩减压嘅小贴士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早上嘅职场 KOL 又系时候揾一位专家同我哋放松一下，令到我哋心情可以更加愉快，迎接每一日嘅挑战。就系、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西豪圆圆，早晨啊！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系哦，你系噶啦，有牌啊嘛，你我冇牌噶，系咪先？专家嘅 牌 系啦，吓车牌你可以问个揸车嘅技巧啊，俾啲心得你啊吓。咁你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分享俾我哋嘅听众咧？就令到我哋星期四都可以心情舒服啲。你知啦，而家疫情咧搞到我哋日日都好紧张啊，衰哥系啊， 有啊，嗱呢、這个真系一个分享啦，因为最近咧成日都讲话留喺屋企啊，咁啊在家千日好。咁但係喺屋企，如果長時間喺屋企，點樣令到自己可以有啲目標、心情又可以有翻個方向，心情好啲咧？咁 有咩計咧？ 喂，嗱，最近咧，你知啦，對於身體温度咧都好敏感 啊 嘛，而家每個人都好敏感。但我今日咧都攞一翻支温度計出嚟，嗰支温度計咧，我都成日會問唔同嘅人，我都會問自己嘅。喂，你今日？如果即系你度下自己个心情嘅温度，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分自己呢？由零分开始觉得就非常差啦，十分满分就非常好啦。每一招咧都俾个习惯自己咧，同自己打一个分数先。 嗯， 即系嗱，而家我哋可以着两一组咁样， 例如我咁样啦， 起身 系啦， 系啦，你啦，嗱，六点钟你啊翻嚟做节目啦， 系啦，啊，咁我就俾我自己有八分嘅。 啊，有八分，咁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分数，因为我哋十分满分啦。 系啊，系啊。 咁我哋通常咧就会做少少检视嘅。啊，呢八分系点样嚟嘅咧？即系做少少自己一个对话啦，亦都话翻俾自己听，原来八分系一个唔错嘅分数。点样令到自己系有八分嘅咧？ 嗯。 例如今日哦出门口好顺畅，我又食咗一个好嘅早餐，其实总会有一啲身边嘅嘢咧系令到你心情好嘅、 哦。我知，即系例如我咁啦，六点钟准时翻到嚟，我冇迟到啊，已经成功过咗第一关咁样， 即系好顺畅啦，即 系 顺利 啦，冇错 啦，這個、好嘅。 跟住亦都咧就系、是、为咗今日去到十点钟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咧，已经做足晒准备功夫，咁咪又开心咗啦。 我正呢、這个 系啦，然后咧又已经准备好咧就系、是、做完节目之后嘅工作嘅。安排啦，譬如录音啊，或者一啲节目上嘅一啲嘅规划啊，又已经预约好晒啊。咁我咧就样样嘢咧系循序渐进，路路畅通系啦。咁我又觉得，今日嘅事情咧唔需要滚水落脚，我又觉得好开心，啲快乐就系咁样嚟咯，系嘛？ 唔错、哦，系啊。但系嗱，有一个相反咧，我又即系做一个对向先啦。但系可能而家咧，好多朋友仔可能。在屋企啦，暂时不出得去啦、可能佢呢个温度计呢真係可能俾个分数会两分三分囉，因为我觉得好迷茫啊，好无奈啊，唔知点解啊，即係个心情麻麻地啊，又见唔到朋友啊，咁样出唔到街啊，咁都唔紧要嘅，你可以譬如俾我三分咁样，你已经可以做一个检视，就係话咦，咁个七分你今日喺屋企点样帮自己可以提升下佢呢？咁我呢就有一个今日就建议大家，例如咧，你可以写低，而家你攞啲笔写低。 好啊， 我成日都鼓励人哋写噶嘛，你又写下自己头先俾完分啦，你心情系点嘅咧？你了解一下自己先。你依家嘅心情系点？你形容一下。 我而家嘅心情系开心平安，觉得有安全感咁样。 系啦，咁即系唔紧要嘅，再即系你如实地去。面对自己啦，你的身体感觉是怎样呢？我们过往都成日讲的，当自己情绪或者心情麻麻地，都有些心情的感觉，开心的时候都有一些心情的感觉的，写下它。是啦，那我今天就想 即建議大家可以俾自己有一個目標，一早而家一早起身就俾自己定立一個目標，係可以完成嘅。嗱，我講翻喺屋企先啦，即唔講工作住啦。如果我暫時要留喺屋企安全啲嘅，我可以定啲乜嘢目標係而可以完成嘅呢？我之前都有分享啦，就係咧，我都有做到嘅，因為我都有盡量留喺屋企嘅依排。咁咧就係、我嘗試換季啊，做一個斷捨離。其實咩都得嘅，你就定一個目標俾自己咧，今日喺屋企去完成嘅。係啦，小白可以諗下。 而家諗緊咯， 我要做啲咩咧？嗱，例如 今日 我有好多嘅， 要成功 隊啊， 成功帶只狗仔。去边度玩，又或者、如果收工收得早嘅，带埋仔仔去踩单车，咁呢啲都系咪目标咧？呢、 啊、 啲、 啊、可以达到噶呢、這个，系 啊，你今日我希望今日完成嘅。咁如果我话如果留喺屋企嘅，除咗可以执柜、换柜、执下衫之外咧、我仲有一啲好多咧未睇嘅书啊。 哦，系喎、 排紧队，因为平时工作好忙啊嘛。咁、难得喺屋企嘅时候，我今日可唔可以俾一个小目标自己完成一个？章节嘅睇完一个章节，甚至乎如果嗰本书就嚟睇完，我都有好多本书睇到一半啊，就停咗喺度咧。会唔会啊？我今日会唔会可以尝试睇完呢本书咧？系、啦，又或者，咦？有啲朋友好耐冇揾喎，我会可以写一个名出嚟咧？陈大文，我今日打电话俾佢，或者啊边个老师，我好耐冇见佢嘅，打俾佢、可以做关顾下朋友，因为最近呢、一个即系环境啊疫情咧，都需要即系我谂有好多朋友都需要大家互相关心嘅。 系 再唔系嘅，咪喺屋企做整个视像啦，见下唔同嘅朋友啦，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出唔到街啊嘛，依家。咁我定一个目标就是、今日。可以唔使喺度完成噶，头先嗰我建议嗰啲或者你谂到嘅咧，可以今日做一啲，听日又做一啲，咁好快过噶啫。 肯做都已经系好成功嘅第一步噶啦。 系啊，咁嗱，透过点解要定下咩啲目标咧？可以提升翻你自己，嗱，你完成一样嘢就有个成功感啦。咁又可以重整翻自己心情，那个心灵啦。因为有阵时候如果我哋好似净系谂到我出唔到街。好鬱悶咁樣咧，其實個心情都真係會麻麻地嘅。但係透過我哋去定立一啲目標，去完成一個目標，可以重整翻自己嘅心情，等你都覺得唔會咁孤單啦，或者有陣時即係嗰個無助感都會減低咯。 都可以設立一啲嘅目標咧，就例如屋企今日夜晚咧，又見到米缸好多米喎。不如煮餐好食嘅饭， 咁佢煮饭啊，正， 唔够你叉烧好食， 系啦，合璧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谂下今日夜晚食啲乜嘢咧，咁呢啲都系一啲短期嘅，而且系容易成功嘅目标，就好似正如 Circle 所讲咧，容易攞到个成功感啊，即系你有阵时定一啲目标会唔会就系定得太天方夜谭咧，其实成功唔到咧。那个人的信心是越来越打击的。 是啊，所以我就说最重点就是可以完成的。在今日里面可以完成的。所以其实有时候说、在家好像很闷啊，没得出街。其实都不是的。你坐低静静想一想，有很多都可以做，而且可以一日里面完成。你完成了的话呢，其实你的心情呢，我刚刚上星期就完成了换柜啊。执完那个柜，我拎晒啲衫出来，抹完之后再摆返去。其实我嗰刻成功感好大啊、最重要仲有最后呢就做返一样嘢啦，就係、你写返低自己今日完成咗呢个目标嗰、个感觉系点样。你个感受，头先我就话啦、原来我執完嘢之后呢，我成功感好大啦，同埋好干净呢，个人好开心啊，望到个衣柜好整齐咁样。呢啲心情呢都抹返低嘅时候呢，都有助你去整理返自己。咦，原来都唔系、我嗰个分数啊，头先咩最初咪俾咗一个分数嘅。八分可能即刻加返两分啦。 係哇，今日爆灯啦，哎呀 爆灯㗎啦， 开心晒啦。 唔难嘅。俾一个目标自己，只要自己定定谂一谂，用一个可以完成嘅目标，今日完成咗佢，帮自己储翻一个分数。 明白，咁啊呢个分数咧就系属于我哋自己每人嘅一个开心快乐嘅指数。咁我哋每日系啦，就可以保持住呢个好嘅心情度过每一天啦，系咪？好啦，唔该晒 Circle， 好好嘅提供啊，唔该晒，拜拜。 拜拜。 冇错啦，我哋有咗呢啲嘅方法，我哋每人每一日都应该系好快乐噶。 今天应该很快乐，望见欢呼的他很快乐，为我设宴庆功举杯祝，就像我应该要自豪。 难得今次得到一个奖，换到成就吗？讲一辈子理想，还是找不到方向？几多刻苦的锻炼，为了告诉世界我可以，但见前途朦胧，而泪太多，风中继续转。若所有秒是我的眼镜，你跌满一地，得到这绝不罕有的冠冕，还未可以叫做得志。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快感；高呼我的名字，令我有身份。迷失当中，送我离群，离开水漫多逼近。高呼我的名，叫我铭记于心，做到滚滚烈烈，然后转身。我要大地亦震撼，平生自信全刻在我掌印。几多刻苦的锻炼，为了告诉世界我可以，但愿前途朦胧，而泪太多，风中继续转。若所有秒是我的眼镜，未跌满一地，得到这绝不罕有的冠冕，还未可以叫做得志。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快感；高呼我的名字，令我有身份。迷失当中，送我离群，离开山漫多逼近。高呼我的名，叫我铭记于心，从头滚滚烈烈，然后转身。我要大地亦震撼，平等自信全刻在我掌印。碎片为了我铺路，得到这值得拥有的讽刺，迎尽所有却极讨厌。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决心；高呼我的名字，令我会牺牲。迷失当中，对抗命运，仍输也必要下沉。始终有种回报，让我看得真，自我的肯定让存在有根。对我愿望负责任，严惩傲恨就一定发生。 歌曲嚟自周柏豪，今天应该很快乐。出边啊，二十二度嘅气温吓，提一提你啦，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噶。先听听咧就系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转头分道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晨光第一线中文留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绯闻嘅嘢系真系假我唔知啊，我净系知佢哋好合拍咯。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扬州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说废话， 原本只是为了一个筹款演出而制作的曲目来的，出街之后就有很多 fans 要求推出，于是促成了这对绯闻男女 Bella 和 Alvin 的合作。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宏。 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咏彤加上五虎桥《迷魂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登记做选民， 限期腰留神。 大家好，我系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作为一个喜欢讲嘢、喜欢发表意见的主持人，我最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包容到不同声音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呢，我一定会好好把握我身为选民的首相神圣一票，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揀出和我理念相同的代表为我发声。你未登记做选民的话就要即刻行动了，5月2号就截止的了。如果你已经登记做了选民，但是想再確認自己的資料，你可以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網址就是 www.voterinfo.gov.hk 查閱一下，或者打電話去選舉事務處的熱線電話2891-1001，查詢選民登記冊上面關於你的登記資料啦。 密切留意由選舉事務處孖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合體策動的音樂選民有得揀互動遊戲， 由投選心水歌曲感受選民的意義，你更有機會贏取選民有禮心意包。 選舉管理委員會就立法會選舉活動提出了建議指引，並正在諮詢公眾，歡迎在4月7日或之前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以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住，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大埔墟去太和是一条风景优美、四季景色千变万化的特色路线，大埔和太和的朋友开团了。 成哥之路，但是有没有亦都遇过一日可能要发好多个 MV 要求？绝对有啦， 一日三个， 系咯， 唔止， 我唔止添啊， 我最高纪录一日拍8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7:07啊，22度嘅气温啊，吓咁啊，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咁啊 ，O 都翻咗嚟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 出边有冇行雷闪电定系点啊？ 行雷闪电就未至于，不过就一路翻嚟嘅过程之中都不断落住雨啊，咁、所以就行车都行得慢少少啦，因为你始终有阵时你嗰盏灯又唔知道过唔过好嗰啲咧，你知有阵时驾驶咧，最尴尬，你又明知呢眼。灯咧唔系教大家冲灯啊吓，咁当然你即系最黄道正宗或者最合法就系、哇见到黄灯咧已经准备收住停车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候你喺个车速上边未必许可噶嘛，同埋你驾驶都要特别小心咯。特別喺呢啲叫落雨濕地咧，就唔係話停就停嘅。咁你又要係時候啦，啊，開始踏入雨季噶啦。咁、啊 check 下自己條胎啊，好冇有冇好似個頭咁樣、光光地頭啦。咁樣光光地頭 假髮換個胎咁咯， 翻條胎咁樣啊，咁先維持黃道。咁你仲要、你換胎咧，都有啲條小 tips 嘅。你換完胎之後咧，你唔好即刻開快車啊！你喺旁边，即系换胎嗰个胎铺旁边，慢慢兜一两个圈先，开咗条胎先。有多朋友都唔知道噶，即系有啲新嘅驾驶者谂住，哇！一换咗条胎，好似就好似买咗件新衫咁样啦，剪咗个牌即刻着啦咁样。咁啊，胎就唔得嘅，你咧一换完条胎之后咧，条胎咧都要同个胎拎咧要适应。即系要融合先得噶嘛， 要做朋友先嘅， 要做咗一阵朋友，所以咧你大概用10分钟时间喺旁边个胎铺旁边咧慢慢兜下兜下先，咁先好上 highway。有啲朋友唔系啊，喺锦田一换完条胎咧，哇正啊新胎，跟住即刻上 highway， 跟住翻九龙。出事咯，系咪先？就系、是、想叫大家少晨早流流驾驶零意外，真系唔好出事啊！ 小心啊，小心啊！ 特别喺呢段时间，大家已经共度时间啦，啲钱用咗嚟换胎都算啦，仲要嗨花碰撞，你话几咁唔好咧？双重嘅损失嗱，朝头早晨早流流咧，唔系阿 O 想吓醒你哋咁多位啊吓，只系咧有个温馨嘅提示。提一提你，咁啊令到咧大家咧出入都平安一啲啊！ 紧要啊呢、這个 系啊，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你咧都好好咁去注意翻啊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咦，多咗时间喎，即刻嚟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Sammy 啊， 系 Sammy 早晨， 你好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啊， 哇把声咁风骚嘅，开心系嘛？ 点解啊？ 早晨啊咁样， 系、嘛？ 开心，开心系好事嚟嘅。 讲下咧呢一个长沙环永隆街有爆水管啊，去元州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咧慢线封闭，咁啊经过朋友小心啦。咁不过咧青山道咧之前都有爆水管嘅，都系长沙环，咁不过咧已经维修好啦。咁而家青山道咧同埋兴华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啊隧道方面咧都系非常之好啊。 是正常啦， 正常是 正常啦，非常之好未至于嘅。 是啊， 因为始终好多朋友仔都是留返喺屋企工作啦，特别 系 公务员嘅朋友啦。 但是啊、我建议大家都系揸慢啲嘅，今日都系喺路面湿滑啊。 系咁啊，即系 Sammy 讲特别有说服力啊！ 交通组、 交通组啲提醒咧，有阵时即系驾驶嘅时候咧，开住二台啦，咁梗系听翻自己台啦。跟住咧一听嘅时候咧，都听到你好多唔同嘅同事咧，都会有好多唔同驾驶嘅提示啦。咁都即刻啊，收收油先啊！即系听到你哋路面湿滑啊吓，小心驾驶，跟住即刻好警觉性即刻高起上嚟啊！咁所以都系辛苦晒一班咧交通组嘅同事啦。咁啊，成日帮我哋有更新啊，更新一啲咧交通嘅资讯咁样嘅。 好啊，谢谢你。 做咩？突然间又柔弱起上嚟嘅？ 呢一个唔系啊，我会觉得唉，呢、个暂时香港啊经济都似乎有少少低迷，系啦，咁啊 影响到啦。 我觉得大家。加油啊！ 哦、大家加油啦！ 加油啊！真系加油啊！ 你个语速突然间慢起上嚟，唔知道你想讲乜嘢，唔知道你想发表咩伟大嘅言论啊嘛？ 系啊系啊！ 好 啊 好，明白明白。 好 啊， 听阿 Sammy 讲嘢就一路听一路惊， 系啊。Sammy 咧，好似有几间铺啊，几间酒吧嗰啲大老板咁样，好似咧，哇，即系心如刀割咁样，有一种痛楚系咁样啊吓。咁啊，唔紧要啦，咁到时间啦，希望之后政府咧有多啲补贴俾翻业界嘅人士啦。咁啊， 系啊， 希望真系可以成真啦，大家携手抗携手抗疫啦。 系啦，好，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 唔该 Sammy。 咁啊，真系要问下天气方面啦，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早啊早啊，阿欧小白，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如果要出门咧，一定要带遮啦。 嗯， 雨褛咧着定咧都稳阵啦，而家都大家好似多咗着雨褛啊， 系啊，防菌啊嘛， 同嘅落雨有关啊，因为惊嘅啲 病毒 质嘅衫裤咧容易沾到啲细菌周围走咁啊，都见到咗。朋友咧就着啲雨褛，不过如果你今日着嘅话咧，就更加啱晒天气嘅状况。而家出边咧，我依家咧位处就呢一个新界东呢边嘅，咁就除咗系灰蒙蒙一片，见唔到蓝天啦，天阴阴啦，再加埋咧就有雾添啊，啲雾都几大下，咁能见度都唔系咁清晰嘅，即系望向远处嘅时候，最紧要依家咧就落紧雨啦，已经开始，哇，越落越大， 哇，系啊， 雨点， 小心， 要比先，重新个头，喺呢个檐篷下边添，而家匿翻入去先， 匿翻入去先， 出边。落住雨自然就凉爽好多咯。今朝 系咁啊，最紧要即系学阿彭爷爷话斋啊，拎翻把遮紧要， 或者着一着雨褛咯。 着雨褛 系彭爷，你啲雨褛都好 colourful 嘅，有几件傍身啊！我有观察到你系啊， 有黄有绿咁样， 系啊，好似有件蓝色嘅都好， 系啊，都有件蓝嘅， 系啊，我中意你蓝色嗰件，所以我特别留意。 系咩？ 系啊，正嘢嚟噶，彭仔用嗰啲不是省油的灯啊！好啦，讲到咁多先啦， 系啦，讲住咁多先， 唔该彭。 好啦，快啲避雨啦，转头见，唔该晒。好啦，详尽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几阵嘅骤雨，头先都听到彭仔讲啦，咁出边咧而家佢喺新界东嘛，佢话新界东啊落紧雨啦，越嚟越大，咁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咧就系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咧会去到27度噶，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明日日间相当温暖，咁啊，明晚即系听日夜晚啊，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亦都系有狂风雷暴。好啦，去到周末期间。天气咧就稍凉啦，唔使出门啦。其实而家落紧雨都 feel 到有啲凉咗噶啦。 系咁啊，除咗天气嘅情况啦，咁近排大家如果可以咧，都多啲留翻喺屋企啦。即系政府都话少啲聚众嘅活动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喺马来西亚啱啱拍完一部电影咧，翻到嚟香港，见到佢哋咧几个人咧都不约而同上载嗰手带个相啦，就话承诺自己会乖啊，留喺屋企啦，亦都叫。佢身邊嘅朋友去監測佢哋啊嚇，咁啊一步都唔好離開咧，要隔離嘅地方，咁啊呢個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啊，非常之乖嘅一個榜樣，就千祈唔好咧夜媽媽瀉咗出去咧，又食下個豬扒飯 啊，又車仔面啊， 係啊，你就千祈唔好咁樣，因為你咁樣咧會觸犯一啲法例噶嘛，同埋第二就係你为己及人啊！切勿啊，以身试法啦、啊！咁你真系要隔离就隔离足14日啦、啊，做翻一个乖仔乖女啊！咁如果你话喂好闷、啊，咁你梗系要听实收音机啦，系咪先？或者即系你睇下唔同嘅视频啊，自己喺家中健身啊，乜嘢都好啦、啊，咁就真系唔好走嚟走去啦，乖少少啊！希望听到广播嘅你都做得到呢一点、啊。 系啦，咁今日朝头早咧都会有晨光大学嘅，不过之前再提一提大家啦，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啊！咁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7:30，再嚟睇下会唔会延长啦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级度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啦，要听一听咧，就系晨光大学今天早上有阿大壮咪喺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巴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嘅晨光好朋友大壮咪，早晨啊！ 早晨，巴比。啊 ，Barbie 把声好似而家仲使唔使戴住个口罩嚟做节目啊？ 梗系要啦， 全声几清啊！啊，我就戴住个口罩咧，就发觉好多问题嘅。 嗯，例如咧？ 嗱、啊，有啲人就唔中意条绳啊勒住自己啦，耳仔又话痛啊，有啲又话皮肤敏感啊痕啊咁样样啦。 吓、 啊，咁但系一样嘢，就算系啲医生讲嘅话咧， 因為我哋平時咧個鼻腔咧係呼出嗰啲所謂廢氣啊嘛，咁裏邊啲唔知咩什麼二氧化碳啊嗰啲就應該排出體外嘅，咁但係揾一啲咁嘅啊幾層嘅紙張冚住覆蓋住咧個口鼻咧，自不然咧阿醫生就話咧有多少吸翻轉頭，佢自己都頭暈啊，唔好話我哋一般人啦咁樣。咁我平時拎架車去整咧，那個月收嗰啲費用越貴嗰個大計咧嚇，佢都教識過我，佢話啊，原來有啲情況咧，啲車係會吸翻啲二氧化碳嘅。 哦，係噶。 係啊，嗰啲廢氣咧扯翻入去啊，當咩生風咁樣入翻副駕籍嗰度啊，即係等嗰個氣缸咧爆炸咧勁啲。咁原來嗰隻嘢叫渦輪增壓啊。 嚇！ 汽車就得啫，人啊即係。好似越吸咧越冇力， 我谂越吸会晕低添啊！再咁样索法， 所以一有机会咧就诶匿埋一二角咧，除下口罩透透气。 都要啦。 系咯，嗱，始终我哋都系俾个疫情咧就系、是、干扰到啦。 系。 咁本来咧吓、司法界嗰边咧正准备话呢个星期咧开工噶啦。 系啊。 嗱，点知临到礼拜尾咧，阿特首咧率众出嚟一宣布咧，公务员咧。又要淨係緊張時刻先至有服務咧，咁啊司法部局主啦，逐啲講叫做咧，又要再恢復之前嘅狀態，咁啊變咗排住啲工作咧，可能要再重新用嗰啲字眼叫 refix 啊，再重新排期啦。不過出面嗰啲從業咧就都好多聲音噶啦，都有啲困難啊困擾咁啦。在咁困难的情况之下咧，出现个消息咧，就系、是、司法嗰边咧就话新嘅终审庭首席法官咧、就 系 获推荐啦，啊张巨能法官啊，咁似乎咧都未开始嗰个程序咧，已经好多政治嘅消息啊跑出嚟啦。咁啊，将来通过立会啊，点样咧确定即系阿张官嘅委任咧啊，都可能仲有好多新闻。但在疫情之下咧，唔单止啲小市民咧系受害啦，连啲国与国之间咧都有好多争拗、大家即系睇新闻都睇到咧，即系美国同中国啲发言人咧，包括话特朗普自己咧，总统咧，就住呢只疫情嗰啲病毒嘅名咧，啊都好多争拗啊。 即系想睇下到底边个先系冠名去传播呢一个病毒啊嘛？ 好嘢！就冠名要俾錢，而家阿 Trump 咧又話呢只叫啊中國，咁啊但係咧國內就話可能係美國傳入去咧，就搞到咧就美國又唔開心咯，又出嚟做做弊，唉個名啫，講嚟講去就係唔知邊個染病先，呢樣嘢都爭嘅，唔係我有病先啊。不過講到新型嘅病毒咧，我發覺有啲新型嘅罪行出現咗喎。 哦，你唔会系讲紧近来即系喺社交平台都好多照片同埋片段嘅嗰一啲手带案件啊嘛？ 正正就系呢啲啦，哇！有啲人真系离谱啊，连个手带登出嚟问人哋要唔要钱，喂，嗰啲犯法嘅喎。 吓、乜原来登都犯法噶啦？ 嗱，因为喺法律上咧有样嘢叫做英文系叫 incitement 啦，即系话鼓吹啊或者鼓励啊招揽啊招来叫啲人去犯法。你想想啦，有个人揸住个锤啊，对住一啲玻璃咁啊，即系人哋噶啦啊，就话我打唔打落去啊咁样啊，大家投票啦咁样吓，咁、你真系投票叫人哋去犯法啊？你话有冇犯法啦？ 哦，咁其实真系鼓吹罪行、哦， 危险噶。嗱，之前我提及过话，即使本身有个所谓 substantive 嘅 offence 嗰啲主要嘅实际嗰个罪行之余咧，那个犯罪者周围周边嗰啲人咧。所謂 procure 即係嗌佢啊、嬲佢啊去做咧，協助佢做啊，以至事後咧協助佢走人咧，啲全部雖然唔係主犯，但係本身咧都係有罪噶嘛。咁另外咧就好多案件，大家見到咧就係戴住手帶咧就周街行啦，結果就俾人涉而不捨啊，咁啊追翻拉翻啦。咁亦都咧係拉到上法庭之後咧，法庭嘅態度咧都相當嚴峻嘅，唔俾擔保嘅，咁啊慘啦！佢叫佢隔離家中嗰只唔知咪軟禁咧，禁都係14天啫。 而家還押去牢房，咁啊唔知止唔止14日嘅喎。 嚇，乜要超過14日咁耐嘅咩？ 原先咧，可能控方警方咧就帶個被告上法庭咧，就要睇下件案進一步調查、搜集證據嘅。係。咁好多時嗰普通嘅案件咧，就有啲人就申請希望俾擔保法庭都批准啊嘛。咁但係如果法庭因為疫情咧係開唔足工嘅話咧，咁分分鐘件案冇一個緊急性咧。就可能再押後噶嘛，唔俾擔保嘅話，咁啊煩啦，咁啊大家就要告戒一下啦，即係法律上係有咁嘅責任啦。而之前都講咗啦，自律自律自律啊嘛。 係，不過我相信咧，如果係咁咧，同其他一齊還押嘅人士嚟講咧，佢哋最擔心嘅就係隔離嗰個唔知會唔會令佢自己中招啊。 呢樣嘢咧，早輪就同啲。唉，惩教主阿 Sir 傾兩句話裏面情況點呢，原來好得意㗎喎。佢話裏面啲囚友呢就好擔心出面入嚟嗰啲人會唔會惹到佢哋。出面入去嗰啲又好擔心裏面嘅情況呢會唔會危害到佢哋。 睇得電影太多係咪？ 係喎，見到以為係黃光亮㗎嘛，個個都戴住手帶嗰啲就記住啦，顧之然唔好整爛佢啦。咁更加呢就唔該14天啫，咁先至出街啦，而且都唔係好建議出街啦。你見到特首仲有第二個建議喎，新嘅法律禁酒令啊，有冇留意啊？ 有。 咁特首就話根據係咪啲專家意見啊？如果係飲醉少少咧，就容易發生啲 親密行為。 嗱，之前咧已經多咗個詞語咧，就係、是、有緊密接觸者噶嘛。 係啊。 系啦，俾人問到咧，無論係啲丈夫啊，定係啲男友咧，都好難回答噶嘛。喂，你究竟你今日幾多個親密接觸？啊，呢度複雜啦。嗱，如果咧係嗰個初心咧，那個初衷話唔俾啲酒吧售賣啊，提供呢個酒類飲品嘅目的咧，啊，驚住咧嗰啲人多接觸啊，身體接觸，就唔係話驚佢飲咗酒之後咧對身體有害啊嘛。 係。 咁如果驚身體接觸嘅話咧？咁如此類推咧，佢一反三咧，好多行為都應該要立法禁止嘅。就以特首提及嗰啲咁嘅飯局飲宴啦嚇，咁雖然你話中國食堂餐咧可以夾開食啊，分送啊，咁但當中仲有好多活動啊嘛，咁所以應該要立例禁止埋咧，就譬如新娘新郎咧唔准交杯啦，嗰啲賓客咧。尤其是伴娘就不准玩新郎，那些很多接觸的嘛，那些一拼取消曬。最緊要不要猜妹、 哦、 你知啲 uncle 啊、大叔那些一猜到興高采烈咧，口沫橫飛啊嘛。 哦、 好像話打個噴池定黑枝可以去到10尺啊嘛，可以 airborne 啊嘛。 但系计我话咧，其实可能就系唔好即场收人情就比较安全啲咯。你点知个风套有冇病毒噶？ 吓咁点比好听啊？ 电子化咯。 哦，即系攞住嗰啲咩比住先啊，乜乜宝啊， 门口设立一个 Q R 曲咁样咯，入场宾客就嘟一嘟先好入去。 真金白银比嘅系嘛？ 嗯，都算系嘅、 哦。哦，不过就系、是、即系透过银行转账嗰类啦， 系咯。 哦，嗰啲系另一门法律嚟嘅，咩叫 shows in action 啊？即系话唔系真系用啲现钞啊，用啲硬币银币嘅，咁啊网上交咗。咁但系啲食物点搞咧？要饮翻杯啊嘛，去饮啊嘛，喂，冇得饮冇得食，咁点算饮宴啊？点样搞好咧？而家唔系好兴啲快餐嘅，咪坐啲电单车咧吓，咁啊可以。 嗰啲送货服务， 而且仲有个好处噃。以前咧就因為無論啲人嚟做幾多禮金咧嚇，唔係話佢打秋風嘅，咁你上台12人一直俾多俾少都食嗰樣啊，係 啊，平均分配嘛。 啊，而家就唔同啦，而家有個時間差可能啊，咁啲主人家咪收到數數啲禮金啊，先至分啦 A B C D E 級數。 即系有五款套餐系嘛 、哎？可以更多或者更少嘅，咪任得主人家安排啦。咁、 嗯、 啊变咗唔会话坐喺呢边俾少啲个有次食，隔篱个俾多咗又冇着数。哇！不过冇嘢谂嘢咁少心眼嘅系嘛？嗱，就住禁酒令咧，咁当然咧，嗰啲8000多间嘅酒吧咧。个老板啊，梗系担心啦、 嗯， 影响佢嘅营业嘅。咁但系如果实行起身嚟，真系可以帮到市民咧，系减少疫情嘅散播咧，就值得要推嘅。 系，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得咧？吓？ 咁如果读啲好基本嘅法律嘅时候咧，佢就话立法咧就要谂一样嘢，其中一点咧就系、是、practicality 啊、嗯，即系嗰个系唔系真系可以实行到嘅。嗱，而家照翻咧，特首嘅字眼咧就话啲人如果饮醉少少啊，唔知饮醉几多咧，系咪 10% 点读啊？ 好似澳门特首咁一成，何嘅一成？咁咧嘅时候咧就会做出一啲更亲密嘅行为。咁一听呢句说话咧，即系政府担心唔系话啊，如果啲人咧饮咗酒之后，酒精会令到佢容易咧系俾病菌袭击啦。 嗯， 原来系讲紧佢哋会更亲密。咁所以咧，如果系用呢个逻辑去睇咧，就即系政府唔想佢哋更亲密。 咁唔通真系要立法阻止佢哋有亲密行为？ 你话咪即系几得意咧？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你唔准喺酒吧提供卖俾佢啫。 嗯， 咁你其他出边只系叫做办管事多超级市场啊咁样，有酒卖噶嘛？ 嗯， 佢又唔系真系好似以前美国咁一个禁酒令，酒都唔俾卖。咁嗰啲人翻去饮咗酒，咪照样可以有更或者更亲密行为。 或者我饮咗先行出街咧？ 咁系咪又要唔俾咧？咁嘅样吓，咁所以可能咧，稍为深思熟虑少少。先至推行法例咧，会大家市民会更加觉得安乐啲咯，系、嗯、嘛？ 不过其实讲紧呢啲嘅法例咧，到底需要几多时间正式先至可以推行到咧？ 嗱，因为佢而家基于咧系呢个讲得简单啲，就系个医疗上嘅一个紧急法例啦。咁、 嗯、 个推行嗰个程序咧就唔同平时嗰啲法律咁多嘅， 系， 但系唔代表唔会引起争拗噶嘛。 嗯。 系嘛？咁而家睇落咧，唔系净系乜嘢颜色嘅政团啊、政体，佢哋又有人出声啊，即系两边都有人咧提出啲意见。 系 咁，自不然咧，商界一定好大嘅反响啦。8000多间嘅酒吧。 系 咁，我都系嗰句咧，如果嗰样法律咧系真系帮到市民，系实质上系有效嘅。 嗯， 咁啊，即使影响生计都无可避免啦， 都要挨一段时间啦。 吓、啊。咁但如果係定出嚟又做唔到個效果，但又製造一啲咁特別嘅不便咧，咁大家再諗諗咧。 嗯，係咯。咁啊，諗一個星期咧，諗到下個禮拜我哋再傾過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大狀咪。 好，再隔離一個星期先啦。 好啦，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表示，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深夜被警方拘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到葵涌警署了解事件。许智峰引述律师话，警方以煽动谣言罪拘捕郑丽琼，预料今朝早落口供。许智峰话，警方今次拘捕行动涉及郑丽琼早前在社交媒体转载的内容，加上引用平常较少引用的条例，观感上令人认为是以言入罪。他批评警方滥捕，认为是针对郑丽琼区议会主席的身份和政治立场。美国纽约州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确诊人数超过30,000，死亡人数增加至199人。当地确诊病例之中，大约18,000人来自纽约市，其中包括最少211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当地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犯咗非暴力罪行的罪犯。因应纽约州的疫情，副总统彭斯促请到过纽约市的人以及由纽约前往其他地区的人士自行家居隔离14日。另外，美国全国确诊人数增加至60,000多人，最少800多人死亡。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西班牙死亡个案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另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过去24小时，死亡病例急增738宗，累计3434宗。西班牙副首相

定系我哋应该留意嘅嘢？ 哎呀，今日系应该留意嘅嘢啊， 系嘛？ 亦都咧可以警惕下大家啦，点样可以做到同心抗疫咧？ 咁好啦， 今日咧聚焦讲下英国方面，咁可能大家听新闻都知道啦。王储查理斯咧咁啊确诊啦吓，咁啊感染呢个新冠肺炎啦，咁啊妻子咧卡米拉嘅经过检测之后咧证实就冇染病嘅。咁啊！但系呢，佢哋两个咧都已经喺苏格兰嘅住所嗰度咧就隔离紧嘅。咁好多朋友咧都即刻喺度谂啦，就系、是、喂，究竟啊，王储查理斯咧究竟会唔会有机会传到俾英女王咧？咁、因为英女王都年事已高噶啦嘛，士头婆都系咪先？ 系啊， 93岁嘅英女王咧，原来对上一次咧见查理斯咧，已经系今个月嘅12号。咁啊，健康当然咧备受关注啦。咁白金汉宫咧随即就指咧，女王咧现时嘅健康咧相当良好嘅，咁样大家唔需要咁担心咁样啦。女王目前咧就奉行紧呢个保持社交距离啊，咁啊避开呢个疫情啦。据报咧身边咧只有8名嘅侍从嘅啫，即系你当用中国嗰个概念就系有8个宫女啊去服侍佢。 咁佢系。佢系女王、哦， 系啦系啦， 用侍从用宫女， 系啦， 一啲都唔过分、哦，系咪先？ 有8个宫女去服侍佢啦，咁样，咁啊，暂时咧都唔会同自己嘅子女啦，同埋孙咧去见面嘅。咁啊，英国广播公司啊披露啦，鉴于女王抗例咧，年事已高啦，咁喺呢个疫情啊肆虐嘅情况底下咧，特别需要照料嘅。根据咧呢个皇室继承法咧，皇位继承嘅排序咧系出生嘅次序排列啦。查理斯咧系第一继承人啊，其次咧就系长子威廉王子啊，之后咧就系威廉王子嘅长子咧乔治啊吓。咁点解要数晒出嚟咧？咁点解要披露无啦啦要披露呢个皇位继承法咧？即系有阵时 唔系咁， 我都觉得 大家利是咯。即系咁样讲， 有阵时真系匪夷所思啊！即系 因为人哋报道嘅前次咧， 白金汉宫都讲咗话，其实就冇事冇干啊。女王依家身体咧非常健康，你就即刻下一个报道紧接就系、是、呢个皇室。皇位嘅继承法真系唔知攞景定 当系温故知新啦，唯有系咪、 啊、 正面啲咁谂。 咁啊，希望大家都冇病啦，冇事啦，同步度过疫情啦。不过度过疫情咧，都需要头先讲啦，就系话同步去进行嘅。咁但系咧，英国人又唔多乖啦。唔多乖嘅意思係咩呢？英國嘅首相咧，約翰遜咧就推出呢個嚴厲嘅措施啦，限制外出啦，關閉一啲非必要嘅商店啦，禁止2个人以上嘅公眾集會等等啊，應對呢個新冠肺炎啦。但係啊，因為咧指示不清晰同埋配套不足，咁啊，第二日咧即刻啊喺倫敦嘅地鐵站咧已經有人咧去逼車啦。媒體影到咧係人頭湧湧咁去逼車。 倫敦嘅地鐵站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咧佢由於即係呢個疫情關係啦，咁地鐵站嗰個班次少咗，咁、你變咗班次少咗，就代表佢月台等嘅人多咗，咁你上車嘅人自然多翻，咁、所以佢哋尋日咧，佢哋嘅有政府官員出嚟都即係都要求翻佢哋嘅地鐵咧加密翻啲班次、只有加密班次咧，先至可以令到個車廂咧人少咗， 所以咧其實都唔係單單淨係因為咧英國嘅人。或者英國嘅民眾咧唔乖啊，係咁蛇出街，係因為咧冇乜相對嘅措施去配套咯。你又話叫啲人少啲出街，其實人係少咗噶，不過班次更少，可能平時咧10分鐘一架，依家變咗1.5个鐘一架，根本疏導唔到啲人啊。最後尾又係去咗聚眾嘅活動，但係嗰啲人唔想噶嘛，佢都唔想塞喺個車卡嗰度。你估好過癮咩？ 你有數得計㗎，原本你2分鐘一班車嘅， 係 咁如果你而家6分鐘先一班車，咁車廂入邊嘅人其實可能隨時3倍㗎。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都要了解翻啦，或者即係每一個措施出咧。不是只是出个措施就是说哦禁止乜禁止乜啊，你禁止完之后有没有后续的故事，你斋去禁止咁又有啲乜嘢意思呢？即係好似呢一个咋嘛，你话喂唔俾人哋出行，或者啊减少班次，或者减少月台嘅人流，跟住呢就 cut 咗一啲班次，反而啊就令到呢个地铁嘅叫做挤塞程度呢更高咁样。咁呢个就係、是其实叫做 有少少本末倒置啦，或者難聽啲講有少少錯錯地啦咁樣。不過大家都係生活喺一個即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嘅年代或者錯嘅年代啦。即係頭先大狀咪都有講啊，就係話喂你戴住手帶，你點解要出去街嘅咁樣係咪先？咁呢啲就係一啲錯嘅嘢啦，唔好俾錯嘅嘢變成啱嘅嘢就。好啦咁样。咁但係你话喂近排都系呢啲疫症嘅新闻啊，揭嚟揭去都系哇唔知确诊嘅数字又上升啦，边度又变成呢疫浮啦，跟住啊白宫又开始呢啊有人中招啦等等等等咁样。有啲轻松啲嘅新闻系有嘅。不过呢件事本身都唔系轻松嘅。记唔记得有位球王呢叫朗拿颠奴啊， 我记得佢因为护照问题 系。 咁所以而家就牢獄之苦， 系啦。咁啊，呢个已经退役嘅巴西一代球王细哨朗拿颠奴咧，早前啊同哥哥啊涉嫌用呢个虚假护照咧，喺巴拉圭被捕，成为咧第一位落难嘅球王啦。 因为佢好似我唔系好记得佢因为咩事咧个护照其实系被扣留咗先嘅。 系， 咁你个扣留咗个护照，但佢又出到境， 系啦。咁嗰件事係咩事呢？本身佢有個巴西護照，佢巴西人嚟㗎嘛。係 啊。 咁但係佢啲交税嗰啲呢， 係、哦、啊，税款嗰啲 就搞到糊裡糊塗咁樣。你知呢啲揾錢多嘅人呢，啲税又好麻煩。 同埋其實呢我又要幫啲運動員平反一下。因為譬如講緊啲咁大名嘅運動員呢，佢哋咪賺好多錢嘅。 係啊。 以前有踢巴塞咁樣，係咪先？好啦，咁佢揾咗好多錢啦。如果佢冇揾一個即係啱嘅稅務公司，去幫佢處理佢嘅財務嘅話咧，其實佢一生入面佢都係好大嘅力量去到踢波， 係 佢唔係話佢想唔想逃税避税， 係 可能佢真係唔知道自己有好多嘅程序佢需要去跟啊， 唔緊要啦，知又好唔知又好啦，總之依家咧結果就係得一個，就係俾巴拉圭咧被捕啦，咁啊要喺。監獄嗰度咧，你以為喺監獄嗰度咧就受盡呢、這個叫做坐牢之苦咧，並不是、哦。原來咧佢喺呢個候審期間咧喺監獄方面嘅待遇咧係非常之好嘅、哦，包括咧可以 BBQ 燒烤啦，可以入住冷氣房啦，同埋咧佢啱啱咧度過咗自己四十歲嘅牛一咧，係監獄方面嘅獄長咧，更加送咗個蛋糕俾阿細哨、哦，係插住個牌寫住。朗拿颠奴、啊，你能够想象呢度系监狱嘛？咁样咯，咁啊细哨同埋哥哥咧，虽然咧同其他囚犯咧就要共用浴室嘅，但系咧就获安排咧入去呢个独立嘅囚室啦，设有冷气啦，同埋电视啦，餐饮方面咧有巴西人最爱嘅 BBQ 烧烤啊，无需担心咧食淡而无味嘅食物啦，咁样，咁咧啊更加狱长咧更加上载咗一个咧佢送俾朗拿颠奴嘅蛋糕、啊， 点解狱长要？ 咁你攞嚟呢度唔可以用手机啦，喺监狱入面一定系咪先？ 咁你送咗你明知道系唔啱嘅，点解仲要上载？ 咁未 呢个又好奇怪。 唔系，咁你外国嘅法律，咁依家未佢受审啫，咁未确定真系判刑噶嘛？或者佢可能打官司打得甩咧？ 咁你过度优待其中一个嘅可疑人士啊？ 哦，咁都啱噶啦，即系你。即係眾生皆平等啊嘛！你想講，即係我又係叫做， 即係例如我 坐牢，你又坐牢咁樣。 我隔離嗰個係朗拿顛奴嘅，咁點解佢有蛋糕，我又冇蛋糕？咁我蛋撻都冇一個喎。 小白，你再講多次嗰句説話，你再講多次啊！ 佢係朗拿顛奴啊嘛。 你咧，你係小白啊嘛。係 啊。 咁大家都明啦，就算唔係巴拉圭，你都明啦，嗰、那個係朗拿顛奴。可能你係旁邊嗰啲叫做坐牢嘅朋友啊，即係在囚人士啦、啊，你都會啊，即係對阿朗拿顛奴好啲啦，因為博取一個簽名。因為入面咧搞笑、哦，有啲網民咧更加話咧，哇！人生可以同細哨踢到一場波咧，簡直係開心嘅一件事、啊。 而家入面有唔少人同佢踢到波、哦， 係啊，有 仲可以得到朗拿顛奴嘅真傳，係 啊， 佢又喺入面教波、哦， 嗰啲肉卒啊，同埋入面嗰啲在囚人士咧，全部好歡喜啊，因為咧佢攞咗第一個叫做獄長杯嘅冠軍啊。即系佢入面有个足球赛事嘅嘛， 本身系有肉奖杯，定还是因为朗拿颠奴入咗去而生咗个肉奖杯出嚟？ 总之佢哋原来喺个监狱入面都会踢下波嘅，解下闷啦、啊。 我唔相信一个监狱入面本身 有一 个 有 肉奖杯。 唉，我都唔知啊，都系外国媒体报道啊吓。咁总之佢哋就见到细哨啦，同埋其他在囚人士，以至嗰啲狱长啦，打成一片啦，大家举起个奖杯啦，仿佛捧起世界杯咁样咯。咁呢啲都系比较有趣嘅画面嚟嘅。咁 有冇提供埋波鞋俾阿朗拿颠奴？我唔知佢哋。 你知唔知咧？ 佢最大嘅福利係咩咧？ 嗱， 大家都知道坐牢咧就唔可以打電話噶啦、 嗯， 但係細哨咧真係有無限嘅一個福利嘅，或者無限嘅一個禮遇啦。可以透過 WhatsApp 咧，因為佢生日啊嘛，四十歲牛一啊嘛，可以咧透過咧 WhatsApp 咧打電話同外界聯絡喎。佢同边个联络咧？ 美斯啊？ 唔系啊， 只会同美斯。 唔系啊，我俾你 美斯系佢师弟嚟噶嘛，又或者系佢徒弟啊？ 咁你同美斯讲，美斯快啲搵人嚟救我，我而家滞留喺巴拉圭拍电影。 或者美斯而家呢排冇得踢波，咁冇踢波做咩？搵啲朋友嘛。咁揿下，睇到 internet， 咦？哇，好师傅。坐緊監喎，而家坐牢喎，咁我不如 WhatsApp 睇下博唔博到佢先。佢又揾到喎，順便同佢講埋生日，你點知啫？係咪先？ 係咁啊！原來細哨係打俾邊個？打俾媽咪。 哦， 咁啊！消息人士指出咧，細哨咧入去坐牢啦，最放心不下嘅咧就係媽咪啊，堅持咧每晚都可以致電媽咪問候咁樣。 嗯， 咁你堅持就有㗎喇咩？咁都係因為你係朗拿甸奴啫，幾多在囚人士想打個電話都難過登天，係咪先？咁、 嗯、 所以就即係、就是、希望呢件事件，即、就、係、是、大家都當趣聞咁睇㗎喇，因為日日都有關於朗拿甸奴嘅新報道嘅。 係， 咁可能紅咗呢就係巴拉圭嘅監獄囉，同埋佢嘅獄長囉。 巴拉圭嘅法例我哋又唔清楚啦，睇下係咪先？ 可能相對寬鬆啲啦。 獄長杯呢個我哋又唔知本身係咪有啦。 肉掌杯咁佢搞出嚟嘅啫，肉掌都可以俾佢打电话同埋送蛋糕入去俾朗拿甸奴咯，搞个小型嘅足球赛又有几咁困难呢、啊、 都系 系咪先？佢都系想踢波啫，佢都系想嚟踢同阿细哨踢波啫。你问我，我系嗰个肉卒啊，即系如果系巴拉圭嘅肉卒，我都同阿细哨 selfie 一下啦。咁、 啊、 珍贵嘅 巴拉圭人又中意踢波嘅， 呢个系电影剧本嚟嘅，其实仲要系嗰啲荷里活嗰啲 B 级电影咧、啊，即系有个足球员突然间落难咧。去咗一个监狱嗰度咯，咁但系依家咁匪夷所思嘅事竟然发生咗，仲要系成真，所以话依家啲编剧咧真系要绞尽脑汁啊，先可以谂到一啲新桥出嚟啊，写到啲得意有趣嘅剧本啊。 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远油灯再点，在窄巷渗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闹住了电筒，车里茶。众在倦，八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渗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 证明永远神一早给保写你我生命线日光好天赐心播出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今天自勉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无口孤芒刺无需不安于此际似旁过算下一天中我飞往那海岸线日光破天照心里尚有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 这首歌曲来自超风加上新年的日光我们经常都说呢如果是要坐牢的时候都希望他们快点出来见回个阳光的不过真是打趣地说朗拿颠诺这个 case 特别一点不知道为什么硬是觉得听到个玉掌杯之后觉得他们就算在里面坐牢的时候都有一种挺欢乐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始终巴西人比较上乐观和积极可能是 积极就不是乐观啫， 乐观是啊乐观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小白啊慈善灵王你听过啦是不是慈善球王有没有听过呢 慈善球王哦、啊、捐钱捐钱再捐钱啦、 啊。是啊因为大家同心抗疫呢一定要找啲大老板啊大水喉去捐下钱嘅其中慈善球王呢基斯坦奴·朗拿度啊，另一个朗拿度啊，即系 C 朗啦，就同经理人咧捐咗咧100万欧元啊，大概咧就系840万港币啦，俾葡萄牙咧三间医院咧改建病房啊，同时咧另一位嘅慈善球王啊吓，有 C 朗，另外嗰边系咩？南拳有北腿，北腿就系美斯啦，美斯啊捐出咧100万欧元啊，同等嘅价钱啊吓，咁啊应该有协商过嘅，因为你通常呢啲。你都听 冇理由斗多嘅， 系啦，系咪？你有多嗰啲慈善节目噶嘛？系咪先？旧时我哋僆仔睇好多，喂，白先生捐100万，跟住啊，蒙先生捐101万，跟住一路咁样加落去噶嘛，硬系要赢人哋噶嘛， 拍卖咁样， 系啦，球场上边赢唔到，都希望捐款啊或者善款嘅数字可以赢得到啦，咁样，咁啊，可能佢哋都有通过一个电话啦，或者传过一个短信，就系话嗱，大家唔好争啊，善事嘅嘢，每人齐头啦，100万欧元啦，好唔好啊？美斯，哦，美斯话嗯 ，OK OK， 冇问题，咁啊。就算是 C 朗同埋咧美斯咧，都系捐咗100万欧元出嚟嘅，咁啊俾美斯就系俾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嘅医院啦吓，咁啊为善不甘后人啦，咁其实仲有其他嘅球员都有捐钱嘅，咁啊卢卡古啊捐咗10万欧元咧俾米兰啊当地嘅医院啦，咁但系你话喂球员当然揾钱揾得多，捐钱都捐得多啦，不过今年就唔系咁睇啦，因为咧受到疫情影响啦，好多嘅球会咧都开始咧要蚀钱啦。或者好多嘅球會咧都預計咧嚟緊下半季咧有機會延遲啦，以至咧影響到票房收益啊，所以咧喺買球員方面咧就冇咁鬆手啦。但係你都知道啦，球員嘅生命咧就係俾合約咧牽引住嘅。如果你咧早嗰兩年咧簽咗一張咧5年啊都係高薪嘅合約咧，恭喜你啦，即係你可以順利過渡啦。但係啱啱撞著剛剛咧，你就係今年啊。就要咧去签一份新嘅合约嘅话咧， 你一定会比咧新嘅东家或者新嘅球会咧揿低你嘅价钱啦吓，咁呢个咧系无可避免嘅一件事嚟嘅。睇翻咧，英国每日邮报咧就报道啊，英格兰嘅球坛咧正研究啊，可唔可以咧延长啊转会窗嘅期限啊，等待咧各队有足够嘅时间咧调整阵容啊吓。今个夏天嘅转会窗咧原定会喺7月1号开启嘅，8月31号关闭，但系受到咧呢个疫情影响啦，转会嘅限期咧有机会啊押后到明年1月底嘅届满啊。由于咧英超嘅球队咧受到啊国际足协即系 FIFA 嘅转会条例嘅规管啦，当局咧已经成立一个特别嘅小组咧研究相关嘅安排噶啦。由于咧部分嘅球员合约咧会喺6月30号到期啊，但系咧到时球季咧可能根本就仲未踢完啦吓。这个小组咧就会负责咧处理有关事宜啦。FIFA 话咧有关嘅工作咧已经展开咗啦，仲有充分嘅咨询啊吓，咁啊希望当地嘅足协啦，以至球会啦，同埋联赛赛会咧都可以同意咁话，咁啊转会窗延期咧都系一件啱嘅事嚟嘅。如果唔系啲人想转会都转唔到噶啦吧。 嗯，咁啊再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奥运方面嘅消息啦。咁啊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收到日本方面嘅最新一啲嘅报道啦，就话到啦，好啦，嗱奥运啊就话到咧会喺2021年嘅夏季嗰度啦。咁啊但系正确嘅日子咧初头咧都未定啊，点解咁讲咧？嗱，啱啱咧就有一啲新嘅报道出咗嚟咧，估计嗰个嘅赛程时间咧系几时噶？不过首先咧就讲翻啦，今日既然咧佢哋话到2021年啊，先至咧就系举办，只系推迟一年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啦。咁啊，而家咧初步就话到啦，会系三四月如果舉行嘅話咧，就會同呢一啲好多唔同嘅主流賽程咧，就係相撞嘅，包括 NBA 啊，甚至乎足球聯賽噶。咁於是乎咧，而家暫時咧就決定咗一個嘅日子啦。咁啊，就係話到喺2021年嘅7月23號咧係開幕嘅。咁啊，去到8月8號咧就係閉幕，呢一個嘅時間咧係最大最多人咧係認可嘅。咁啊，到底幾時會正式公布咧？咁啊，又要等翻日本嗰邊最新嘅通知先至知道啦嚇。好啦，咁如果你话系一啲嘅比赛嘅流程系点样呢？暂时日本方面嘅媒体咧都话到啦，比赛嘅流程咧大致上会原封不动啊，即系例如第一日可能系马拉松，第二日系乜嘢嘅，咁啊原封不动将呢个赛程咧就搬过去咧，就系当其时正式比赛嘅时候噶，咁啊又系要等翻佢哋正式公布啦。而家好多咧都系小道消息，咁啊加上咧就系媒体嘅报道嚟噶。好啦，咁啊除咗嘅奥运消息之外咧，都可以讲下咧就系德国咯，德国足球联赛啦，咁啊星期三就宣布啦，喺未来两星期将会咧就主办啊由德甲加上咧就系德国越早组成嘅 Internet 战争。网络上面同样都是以著名的电玩游戏就做决战的。咁佢哋话到啦，咁呢一个赛事开展啦，36支嘅德甲同埋德乙嘅球队入边，已经有26队咧系落实会参战噶啦。届时每一队啊都会由所属嘅职业球员同埋球会嘅代表控制呢一个 game 嘅人。咁啊角逐咧呢两个星期嘅赛事，即系球员围威围摆埋一齐喺度玩下呢一个足球 game， 成绩系点咧？我都有少少兴趣知道。 许志峰引述律师话，警方以煽动谣言罪拘捕郑丽琼，预料今朝早落口供。许志峰话，警方今次拘捕行动涉及郑丽琼早前在社交媒体转载的内容，加上引用平常较少引用的条例，观感上令人认为是以言入罪。他批评警方滥捕，认为是针对郑丽琼区议会主席的身份和政治立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10.91，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59， 加元 1.423， 新西兰元 0.581， 人民币 7.12， 英镑对美元 1.185， 欧元对美元 1.089。日经平均指数报18,987点，系跌5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19美元，卖出1,611.73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 而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南开下道噶。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南开下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依家系8:08啦。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啊，大家听紧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我哋嘅晨光团队咧，仲有彭仔啦、林慧、Barbie 啦，仲有朱海婷、Heidi。Heidi， 早晨，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 ！O， 早晨，小白， 早晨啊！喂 ，Heidi 今日好精神、啊，系咪朝头早已经打理紧你嘅绣球花咧？因为已经好靓咯。 系啊，我通常一起身咧，而家咧唔系睇自己先啊，我系去巡视一下啲花咧，即系好似咧多咗好多小生命喺身边咧，系好有嗰个责任感啊！而家我就喺度望住紧咧，即系喺我近距离嘅啲花啦。不过今日有啲雨啦，所以最紧要望下佢哋咧，太大雨又会揼亲佢哋噶嘛。 系 Heidi 啊， 嗯， 创业 O to O 啊，有冇兴趣开花圃啊？你 未有咁专业，不过真系会，即系咧有少少上咗瘾啊！呢排 系咪啊？ 睇咗好多好多书啊，研究咗好多，好开心咯。 通常睇嗰啲。电影嗰啲女主角咧，都系打理间花圃咁样咧，自己又靓啦，人比花娇啦，咁样啊，即系可以谂谂佢啦吓。咁啊，你嗰边啲天气系咪都系麻麻地啊？今日 系啊，都叫落出咗雨啦，而家都好明显咧，见到有时有雨啦，又唔系好大嘅。咁啊，不过出街今日都要就系带遮啦，都要着翻下一啲嘅雨靴啦，咁就会好啲。同埋又系咯，即系好似热咗几日咧，一落雨好明显咧，又寒翻，有个有翻少少嘅。阵阵嘅凉意啦，所以大家都要带翻件外套啊！真系 系，不过近排大家都少出街啦，即系解决膳食问题咧，好多时候都系叫外卖啊！咁啊 ，Heidi 系咪都系咁样啊？ 冇外卖，我哋都系自己煮多咗。哇，近期即系我觉得咧，成个人转型咗啊，好心归啦，研究整面包啦，煮嘢啦，喺屋企做做好多好多好。好宅女，宅媽，但系咧，其实系好有建设性，好开心嘅。 系咧，同我咧，即系睇一啲叫做坊间有啲调查都话到啊，即系虽然疫情影响大家唔开心啦，不过好多屋企嘅叫做亲子嘅关系咧系好咗。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咧，你会咧好简单地珍惜翻好多其实一啲好简单。 簡單嘅身邊嘅嘢咯，唔、 啊、 需要好精彩、好豐富。但咦，原來身邊其實屋企啊、家人之間啊，細微翻好多一啲細節啊，我覺得係。 嗯 ，Heidi， 我都想細微下你蒸出嚟嘅麵包啊，咁有機會帶翻嚟港台啊，俾小白啊、彭爺啊、Barbie 啊，我哋品嚐一下嘛。 哎、掛住你哋，好想親身見到你哋 啊, 啊！ 我都係啊，咁啊唔緊要，轉個頭先再同你傾電話喺呢、 啊、 個告訴彭爺嘅時段。好，轉個頭再同你傾過，唔該 Heidi。好啦，咁啊，同大家咧講埋今日咧詳細啲嘅天氣情況啦。今日大致多雲嘅，初時咧有幾陣嘅驟雨，下午咧短暫時間係有陽光嘅。原來啊，最高氣温咧大概26度，晚上咧沿岸係有霧嘅，吹和緩嘅東南風。展望啦，明日日間咧相當温暖啊，明晚同埋星期六咧期間咧就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咧95%啊。 8:12是晨光第一线的财经第一线，当然要请来我们的客席主持，是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跟我们分享一下财金的大事件的。早晨 Dicky。 喂，我以为客席嘉宾嚟嘅啫，升咗级噶啦， 都主持住个节目，你都有份主持住噶嘛，系嘛？ 多谢你啊，咁啊努力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你哋好啊。 系早晨啊 ，Dicky， 咁啊，卖下好乖啦，因为外围市况咧都做好翻啲，咁啊，美股又反复少少，不过咧，收市都继续有得升，咁啊，升495点，讲紧嘅咧就系道指啦。嗱，连日来咧，美股都越升越有啦，咁虽然港股咧就唔系跟得足晒，不过有冇机会带挈下港股，以至咧成个外围市况咧系咪开始咧，即系个情势开始转强一啲啦？ 喂，真心講都喘定咗啦，最少都咁。如果你話由低位計，唔好忘記啊，個道指咧真係早排嘅啫，落過18,200多点嘅。咁啊，當然即係尋日咧，少少美中不足嘅，因為曾經咧彈咧都成1,200-1,300点咧，都上翻22,000，咁收市21,200啦嚇。咁啊，升幅有啲收窄嘅。不過唔好忘記，就係呢段時間咧，大家都係憧憬或者係等一樣嘢會發生嘅啫，就係話見得到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其實都持續蔓延，並且都真係惡化嘅嚇、無論確診嘅人數，以至到好不幸啊死亡嘅人數。咁但係大家咧都慢慢開始將個焦點咧就放翻落去各國嘅央行點樣救市啦。咁呢個就上個星期嘅事啦。咁今個星期又點咧？繼續就憧憬救市。咁不過咧就由即係所謂嘅貨幣政策，即係邊個減息啊？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啊，購買債券計劃，甚至乎聯儲局咧，即係都接二連三啊，四五六七添啦，分分鐘都我都會覺得，就出咗好多招嘅，即係喺過去嗰個零星期啊嚇，咁啊包括咧推出咗好多一啲即係喺貨幣市場以至到咧係流動性嘅工具，包括係 MMLF 啦，即係貨幣市場基金流動性工具啦。 咁亦都有咧呢一個嘅商業票據融資工具啦 ，CPFF 啦咁。咁啊，簡單啲咧，就好多英文字嘅，咁啊唔重要啦。咁總之話俾大家聽咧，就喺唔同嘅範疇裏面啦，由初級嘅交易商啦，由呢個商業票據融資啦，咁啊總之咧都提供極大嘅流動性。咁啊總之就係令到成個市場嘅運作咧就可以係暢順嚇冇阻嘅咁。咁但係開始今個禮拜咧就係大家都等啦一啲所謂嘅即係貨幣政策以外嘅一啲嘅救市嘅措施，咁包括咧呢個都即係。都算係啦，千呼萬喚啦，咁終於就出嚟啦，亦都咧即係傾掂數咧，就講緊美國參議院同埋咧就美國政府都叫做 過得到， 搞掂咗嗰個係啦，過得到，即係嗰個所謂嘅救市嘅計劃，咁啊20,000亿美金啊，唔係細數目嘅都，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個指數都勁升嘅，咁當然啦，升到咁長嘅多，唔好忘記其實之前。就亦都我都講過比喻㗎喇，1000就正常，2000先至係有少少感覺㗎嘛，係咪咁啊，即係都而家呢都真係 感覺來了啦， 係啦，終於有啲感覺，感覺亦都來了啦，咁啊連續都叫做兩日呢都顯著反彈，即係當然之前個交易天嗰2000点更加重要，因為升幅嘅1933年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之後反彈最勁嘅事喎，咁唔係講笑啊！咁啊，今日、琴日都係繼續延續住，雖然個升幅都有少少收窄。咁我諗意味住就係話定咗落嚟啦。咁但係你話喂要再要勁升咩？顯著反彈咩？再喺而家呢個水平，咁都有啲困難嘅，因為都叫做反映咗呢一系列嘅預期。咁而家即係睇得到，我諗真係要令到個指數進一步反彈，可能都要等到第二季，同埋亦都要等到咧。疫情咧都慢慢再穩定落嚟，即係確診人數各國都開始減少啦。咁但係呢樣嘢可以期待嘅，因為你大家都會見到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就係當然內地係爆發先啦，咁而控制得亦都好啦。咁開始呢兩個數字都好急速咁回落，咁但係海外市場反而就爆發得好慘烈嘅。咁但係而家各國政府都真係開始好嚴陣以待啦，對於呢個新型肺炎嘅疫情，咁所以變咗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咁即係兩三個月之後，都最遲都希望可以見得到呢啲數字都大幅回落啊嚇，咁亦都股票市場永遠都係偷步噶啦，咁啊可能係個零兩個月，咁就已經叫做反映咗呢個新冠肺炎疫情嘅影響咯，咁所以即係可以期待啦呢件事，咁亦都。成個金融市場嘅氣氛都穩定咗落嚟，因為我亦都睇另一個指標嘅，就係、是、嗰個 VIX 指數，其實亦都見得到咧，明顯地咧由即係極高位啊嚇，即係唔好忘記之前咧係誇張地咧去到一個即係從來都即係唔係從來嘅，係歷史上僅僅喺08年12月見過，即係去到89.53啊，呢個係最高，咁但係哇早排都3月18号最高都85.47嘅，呢、這個指數越高嘅即係市場 超級恐慌啊！ 冇錯，係超級恐慌，咁而家都已經落翻去50啊呢啲水平，咁就冇咁 恐慌咯，由超級恐慌變成冇咁恐慌係咪？ 係變成冇咁恐慌，但係都少少恐慌，因為呢個水平都係接近咧，即係譬如話有咩參考咧？咁2015年8月咧。即係大概英國脫歐嗰啲位置，即係唔係話唔驚嘅，而家都即係都驚驚地。咁同埋你一講到英國，咁我梗係諗起查理斯王子啦。即係其實同埋個英國個市升咁多，好似都唔係好俾面佢，即係都即 係話曬都有王儲確診，咁點解仲要升咁多嘅？ 恐慌個市場好似完全冇嘢。咁當然其實即係之前都跌咗好多，都叫做反映咗落嚟啦嚇。 係咁啊，希望好似 Dicky 咁樣講啦，即係最壞嘅時間咧已經過去咗啦。咁啊，睇到港股咧。唔知系咪過去咗，不過咧，叫做指數方面都反映得到啊嚇，咁啊重上23,000啦，咁啊成交咧啊個總額都幾高喎，超過咧1500亿啊嚇，咁啊港股方面嘅指數你點睇咧 ，Dicky？ 好，如果你話講恆生指數咧，我都尚算喺而家呢一刻咧有個相對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嘅。咁當然你話喂，咁而家彈上去。有啲咩位置可以睇啊？咁你話23,800、24,000會唔會都初步有少少阻力呢？會嘅，會有少少阻力嘅。咁亦都唔好忘記，低位嚟講咧，累積嘅反彈嘅幅度都唔係細噶啦嚇。仲有我哋仲有一個指標嘅，就係、是、平時我哋睇住個道瓊斯指數咧，就人哋曾經高過我哋嘅，而家我哋高翻過轉頭，仲要高唔係少噶啦。 咁啊，所以我都會覺得未行人止步嘅個指數反彈到，因為實際上而家我哋開始睇緊嘅嘢就話，已經唔係往內地即係已經係即係部分省市咁，亦都已經係回復正常咯喎，咁關已經唔使再封咯喎，咁開始就係憧憬緊個復甦嘅概念。咁當然好客觀嘅現況就係話，真係放。真係復甦，真係回復生產，咁其實嗰個產能啊，個經濟嘅回復力啊，即係都係有待慢慢慢慢復原嘅，都唔係一下子嘅。咁所以而家就個股市咧，坦白講就有少少透支咗呢個預期。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如果你話真係講全球救市嘅力度啊，手頭上嘅子彈，咁人行咧仲有好多，因為你諗下對上嗰轉年 LPR 即係嗰個即係貸款市場利率啊，都未使喐住，即大把貨，大把子彈可以用，咁啊，即係個情況真係比起海外市場可能即係更加理想。咁即係當然啦，聯儲局而家都唔擔心嘅，佢都仲係有貨賣嘅，因為佢頭先我提及過好多啲英文字母嗰啲措施咧，其實海嘯用過曬嘅，即係金融海嘯十年前用過曬，唔係新嘢嚟嘅，所以而家咧係落重藥。但係咧，佢都仲係用啲舊藥嘅啫，即係唔係話要用啲新藥啊、標靶藥啊咁未嘅，仲係用緊啲舊嘢。咁所以佢用嘅招咧係用得啱，但係亦都唔會對於市場帶嚟太大恐慌。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美國玩到係一啲新招，例如喂負利率啦，咁嗰啲可能會製造恐慌嘅。所以而家呢刻，我覺得聯儲局嘅措施都係用得其所。咁所以我都寄望住即係全球股市因應住新冠肺炎嘅疫情。嘅因素咧，都叫做反映咗，都即系冇十完全十足，但系都八八九九啊。 嗯，咁啊，转埋个角度睇下咧，有好多股份都放榜啦。咁啊，讲下啲媒体股，因为近排咧啊，大家接收资讯咧都系透过好多唔同嘅电视台啦，咁样啊吓，两间电视台有线同埋无线咧都出份业绩咧，呈现咗有亏损嘅情况。咁啊，媒体股嘅板块咧系咪都唔太乐观啊？咁啊，即系平衡利益讲下啦。咁啊，港市都系市嚟嘅，咁虽然依家系做口罩，咁啊，亚视背后都有间上市公司嘅咁样，咁只有707，咁所以就喂，究竟点去睇啊？呢类媒体股嘅股份， 咁真系要讲就仲有连埋香港电信、电信添，系咪？ 咁讲晒啦， 免费电视台啦，香港吓技术上叫做亦都有两个收费噶啦，系嘛？我会觉得咁嘅，如果你话好客观讲咧，咁即係有线宽频坦白讲就真係多年来都係真係亏损连连㗎啦。你话有冇机会真係转亏为盈咧？从佢而家呢个生意嘅角度咧，真心讲机会就冇乜㗎啦。咁啊问题係亏损略为收窄，但係都仲係蚀緊好多亿。咁但係如果你话电视广播咧，咁又另外一件事，即係就咁睇条数又好似话即係个亏损都几大。咁但係客观啲睇咧，係因为有一个投资嘅公平值变动，就买咗个债券，咁之前就升尾，咁但係就撇账啦，咁嗰度就有个大额亏损。咁但係如果唔计嗰个咧，咁间公司仲係有钱赚嘅，都仲赚好几千万嘅。咁当然困难就真係困难㗎啦，你諗下即係唔好话即係话电子传媒啦，其实传统嘅媒体啊，即係所谓嘅纸媒啊，甚至新媒体都好啦，呢段时间都好困难，因为大家都明白由反修例到现在疫情，咁真係相当之恶劣囉。咁如果你话好头先你讲嗰扎公司，咁真係受惠嘅好可能都係真係做网购囉。即係呢个都会係呢段时间嘅大环境，咁啊都冇办法㗎啦，都难以避免啦。咁希望慢慢疫情过去，咁啊即係一切都回复正常。咁呢个我諗都係绝大部分香港人嘅，应该话所有香港人嘅期望啦。因为真係大部分嘅朋友都尤其是我啲朋友啦，即係做咗家长父母嗰啲呢，都即係已经係好疯狂㗎啦，啲时间都即係又要返工啦，可能有部分可能所谓 home office 啦，咁但小朋友又唔使返學喎，咁就困兽斗喎，又放唔到电喎，咁就走嚟走去喎，跟住 辛苦晒呀，真係 e-learning home learning 呀，咁其实就即係又唔係話即係事倍功半嘅，但係真係肯定冇返學咁理想㗎啦。咁所以繼續咬緊牙根啊，忍住啊，唔好出街啊，因為呢兩個禮拜都係比較係高峰期，比較危險㗎嘛。大家嗌埋佢，咁啊總會過去的嘅。 咁啊，成阿 Dicky 所愿啦，咁啊，希望大家同心抗疫啦，而同心抗疫之后嘅成果咧，都系所有香港人咧一齐享受翻嘅，起码可以除口罩，可以去翻旅行，可以食翻啲好啲嘅嘢啊吓，咁样啊，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啊，执行董事黄德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呢自己？ 我冇持有，唔该晒。 好，唔该晒。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 好啊，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领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黎汉明。 咁喺疫情開頭嘅初期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市民咧，都去做我哋嘅商場裏邊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係藥房嗰度咧，就係買啲抗疫嘅用品嘅。咁同埋因為我哋都知道係有疫情啦，咁我哋見到亦都有人流係多咗出嚟，咁我哋都通知翻我哋嘅前線嘅同事啦，加強到嘅清潔啊，喺街市度設置一個健康站啦，咁希望咧就保持嗰個環境嘅衞生清潔啦。健康站咧就可以幫佢哋量體温啦，有啲搓手液俾佢哋啦，同埋系提供翻一啲嘅卫生嘅知识咧，居民啊或者系访客入嚟咧，都知道系应该点样做啦。咁除咗个卫生站之外咧，我哋系嗰个同事咧，亦都系会系定期咧巡查翻有关嘅设施咧，系咪根据翻我哋嘅指引去做嘅？咁除咗俾指引佢哋之外咧，我哋亦都喺好多个商场同埋街市里边咧。安排咗相關嘅演習嘅，萬一真係有事喺發生喺上嚟咧，咁大家嗰個應變咧嘅方面咧，就個措施咧能夠做得暢順一啲嘅。每日啦，我哋翻工嘅員工嘅同事，包括清潔啊、保安員咧，佢都要量一量個體温，確保佢咧係健康，咁啊先至可以喺嗰個崗位度上班嘅。咁另外個別嘅商户嗰個嘅租金嘅調整咧，就會係由翻租務部嘅同事啦，喺個別嘅商户嗰度處理翻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继续晨光第一线八点二十六分啊，头先都预告过啦，咁啊，请翻 Heidi 朱海婷出嚟咧，讲下一啲咧生活小秘技、生活小百科俾阿彭爷爷听下先。Heidi 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 Heidi， 系啊，继续喺度啊，要回应翻咧头先咧，即系呢个财经嗰部分咧、我听得出到 Dicky 咧，即系讲到呢个网上学习咧，佢啲唏嘘 啊，系啊，佢一讲到嗰啲朋友嗰啲有即系有小朋友嗰啲家长咧，哇，我都好有共鸣啊。 你都有感受系咪？使唔使发表一下 Heidi 吓？ 我又冇，因为咧我都相对地觉得咧，佢头先话有啲父母呢一刻咧仲系翻紧工啊，跟住放工就要翻去陪小朋友做咧，的确系辛苦嘅。咁我就而家呢排多咗时间喺屋企咧，我唔敢 complain 啦。嗱，即系要专注啦，系。咁咧而家呢一刻咧，想告诉彭爷爷同大家嘅咧，就系啦，嗱，既然喺屋企，真系咧好多啲姊妹朋友，甚至乎啲男仔朋友咧，近期都发挥啊佢哋呢个小厨神或者大厨神嗰种嘅本色或者个潜能咧要激发出嚟嘛，咁既然咁啦，啲女士们，我哋成日话工欲善其事。呢排就啱晒啦，一个咧你都知啦，法国嘅高级厨具品牌咧，啲女士们好中意收藏嗰啲噶啦， 明噶， 好重、好靓、好多颜色嘅， 煲煲碟碟啊、叉叉同埋筷子都要啊嘛。 冇錯，咁既然你想要即係令到自己啲工具好齊全嘅，哈哈，有個好時間啦，就係、是、每年大家都應該知道咧，佢哋係個開倉嘅，係 喺佐敦酒店嗰度係咪啊？ 嗱，以往咧喺佐敦啦、銅鑼灣啲酒店都開嘅，咁今年咧就其實而家發生緊啦嚇，已經發生緊呢件事啦， 係乜嘢？ 咁就喺中環嘅一個地方，不過咧都好貼心喎、除咗你大家都知道啦，啲姊妹們約埋，即係通常都係幾個女仔去，哇，搬到好傻啦，因為你要買佢啲鑄鐵鍋啊。啲烧烤盘啊，啲陶瓷餐具真系好重噶嘛，拣完之后仲要谂点样攞走啦。我今年咧，除咗你话你 点样攞走，打俾老公咯，打俾老公啊，喺楼下接我，快啲，好重啊，上嚟帮手搬。 仲要唔该你，我出嚟你要到啊，我企喺度等好重啊，有冇搞错啊？咁样， 仲要过嚟俾钱添啊， 买嚟煮俾你食噶，咁系咪？ 系啊系啊。 咁今年除咗啲姊妹们咧，嗱，当然受住疫情影响，可能都真系要戴晒口罩，都要去出巡一程啦。不过又好彩。有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可以喺網上咧都有機會睇到同買到同埋送埋貨。我啲懶人咧，我就即係揀咗呢個方法啦。 咁都睇咗下啦吓。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找紧时机为你嘅厨房入货啊，令到自己喺抗疫当中喺屋企煮嘢都多翻啲嘅，即系 每天 多翻啲 每天生气啊， 系啊， 每天动力 本钱，咁就即系可能要即系找紧呢个时机啦、不过真系咧，建议咧，如果多人嘅话咧，大家都要拣时段去咯，或者选择下睇下网上方法会唔会可以足不出户咁都即 系 方便咗你咯。 不过嗰啲姊妹通常要睇下嗰啲煲咧有冇，诶、呢、這个煲咧呢、這个瓦碟咧崩咗个角啊，咁样嗰啲啊 check 得好仔细，验尸官咁样吓。不过都多谢 Heidi 今个早上嘅推介啊，唔该晒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确诊人数超过30,000，死亡人数增加至199人。当地确诊病例之中，大约18,000人来自纽约市，其中包括最少211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当地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犯咗非暴力罪行嘅罪犯。因应纽约州嘅疫情，副总统彭斯促请到过纽约市嘅人，以及由纽约前往其他地区嘅人士，自行家居隔离14日。另外，美国全国确诊人数增加至60,000多人，最少800多人死亡。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西班牙死亡个案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另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过去24小时死亡病例急增738宗，累计3434宗。西班牙副首相卡尔沃检测呈阳性，已经入院治疗。意大利过去24小时增多683宗死亡病例，较前一日略为下跌，累计7503人死亡。另外新增超过5000宗确诊。波兰延长关闭边境，直至当地4月13日，只系准许货物运输。德国国会通过7500亿欧元挽救经济方案，部分融资透过发行新债进行，是德国近年较少采用的集资方式。曾经在希腊参与东京奥运圣火采集及交接仪式准备工作的日本职员感染新型肺炎。日本外务省证实，这名职员任职于北马其顿的日本大使馆，目前正是追踪奥运相关人士在内的密切接触者。这名职员8日之前已经发病，现时身体状况没有太大问题，正是进行自主隔离。另外，日本外务省又透露，驻美国大使馆在当地录用的2名日本职员亦都受到感染，正是接受隔离。新西兰基督城去年造成51人丧生的枪击案，澳洲籍疑犯塔兰特改变态度，承认所有谋杀罪，将会面临终身监禁。他又承认企图谋杀案中另外40人和一项涉及恐怖主义的指控。29岁的塔兰特早前否认所有罪名，原定6月再接受审讯。他在出席基督城高等法院一个规模较小的听证会的时候认罪，法院未有定出判决日期，塔兰特还押至到5月1日。新西兰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处于全国封锁状态，听证会不允许公众出席。塔兰特和他的律师通过视像出庭。案中受害者和家属就由当日遇袭的2间清真寺派一名代表出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10.9，瑞士法郎0.976，澳元0.59，加元1.422，新西兰元0.581，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9。 日经平均指数报19,010点，系跌53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06.58美元，卖出1,613.5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喺浸会桥面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喺界限街嘅慢线有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翻到嚟朝早嘅8:37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38分吓，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喺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同阿彭爷爷一齐同各位听众睇睇今日朝头早嘅新闻重点。早晨，彭爷爷， 哇，我终于出嚟啦， 系啊， 因 为时间转 星期四啊，就会晏咗少少啊，亮声啊，嚟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 程振鹏啊， 个个都挂住你， 其实都唔系、啊，我头先7:00咪已经报咗天气咯。 是喎、哦，你唔講、啊、我唔記得咗添，我都唔記得咗添。 太短時間啦，俾翻多啲 air time 我啦。 要知道知道。 好啦，嗱，咁呢个时候咧就唔阻听众朋友时间，就一齐睇睇咧，本地中文报章吓，主要嗰几大嘅中文报章咧，今天嘅新闻焦点系有啲乜嘢内容？咁啊，先睇下呢个嚟自咧系《星岛日报》嘅内页要闻啊。佢讲到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啦，而本港寻日咧。是再增加有24人是感染这个病毒的，那累计确诊数字是增至到411宗以及有一宗的怀疑个案，那新增个案之中就虽然大部分有外游记录， 但係就同蘭桂坊樂隊群組有關聯嘅本地個案咧，尋日就再增加有三宗，更加咧係懷疑首宴係顧客都中招，並且咧有患者家屬係出現病徵嘅，意味住呢個群組確診個案有機會再增加嘅。不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呢，佢就話追查酒吧顧客呢已經不太實際啦，又承認呢係冇進出酒吧嘅記錄嘅，根本冇辦法啦用所謂超級電腦呢去追查，暗示呢喺追查工作上都已經係斷線啦，只能夠呢希望顧客係主動申報嘅啫。另外咧，本港昨日開始咧就係、是接近全面封關啦。入境處嘅資料顯示啊，就喺措施實施前一日咧，機場到港人士已經係大減，去到咧4400多人。咁較強制檢疫措施實施之後嘅7000多人咧，係再減一半。咁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啊林偉橋咧，佢表示啊，隨住入境人流減少啦，尋日咧為乘搭歐美航班嚟到香港嘅人士就佩戴咧係一次性電子手環，並且咧有低功耗藍牙定位，咁啊加強監察，即係改用藍牙啦。咁佢話咧使用藍牙監察咧就會更加完善，每日有1000多人試用，咁再逐步咧推至每名入境人士都用，咁現時咧就有10000條嘅藍牙手帶係供應嘅，咁下個禮拜咧就會係陸續增加噶啦，咁希望呢個藍牙手帶又更加可靠同埋係啱用啦嚇。 係、最緊要就係市民亦都可以即係知道自己要隔離嘅就唔好周圍走啦。 係都啱嘅，即係互相合作啦嚇。 冇錯， 嚟自咧《星島日報》今日嘅要聞報導啊。 唔該曬彭仔，咁啊見到咧而家對於禁酒令啊，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啊。咁啊，《明報》方面亦都有報導到啦，就係、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嘅時間表示，將會咧就係立例禁止持酒牌嘅食肆酒。花賣酒，咁啊，以防咧就控制呢一個疫情噶。咁啊，據講啊，事前未有同行政會議討論嘅，7名行會成員接受咧就明報查詢嘅時間，表明不同意政府推出禁酒令噶。當中，湯家驊、葉劉淑儀、林正財、張國軍同埋葉國軒5人都認為現時防疫關鍵係要推出措施咧阻止人群聚集噶。湯家驊建議仿效咧就係英國、德國等地，盡快立法限制公眾社交嘅活動、外出聚集人數，咁啊限制於咧就係4個最適合噶。林正財同埋葉太就認為可以限制於咧就係3至4個。咁啊多名嘅成員相信啊將會推出法例，咁啊推出呢一個法例範圍啊未必咧只係限於賣酒嘅啫，即係同之前咧有少少唔同噶啦。另外一位嘅行政會議成員啊兼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就表明不希望有禁酒令。至於限聚集人數，他說到其實一樣會影響飲食業界的生意，什麼都可以限制，但是不是必然4個人10個人走過就會中招。他說到做事不能夠一刀切，也都認為除了專家意見之外，也都要平衡經濟的損失、業界員工的生計等等，重申政府應該就為業界損失就是找數。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就認為，如果政府推限制人群措施的話，要有足夠的醫學理據，措施和這個目的是會有因果關係的，而且有時效性，香港和外國的情況不同。他說到香港市民的防疫意識比較上高，會戴口罩，除了人數，政府都可以考慮規定人的相隔距離。他都認為，如果措施影響到某一個行業，變相徵用了他們的時間、地方，政府是應該提供一些補償的。以上來自明報的報導。 好的，謝謝小白，接著跟大家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關心到咧係英國皇室啦。因為咧就喺英國方面，佢哋嘅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去到皇室要員啦都中招啊。咁嚟自咧克拉倫斯宮咧，尋日咧發表一個聲明就話啦，71歲嘅王儲查理斯咧係確診染病嘅，目前咧就同夫人卡米拉咧一同喺蘇格蘭嘅大宅度自我隔離，情況良好。查理斯染病途徑成疑，但是他呢在今個月初呢曾經是接觸過後來確診者的。 咁接近14日内又曾经咧系同年届93岁嘅英女王见过面。另外界就憂慮啦，英女王嘅情況會唔會危險呢？咁但係白金漢宮就表示啦，英女王目前咧係健康良好嘅。咁而英女王咧，佢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官式活動噶嘛。咁、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咧，已經宣布咧，女王咧佢就暫停一切官式活動噶啦，而且咧安排女王咧就同王夫咧係較原定計劃提早一個禮拜咧，去到溫莎堡嗰度咧係過復活節，兼且咧就當避疫啦咁。咁而喺研究方面咧，都有啲顯示就話長者感染呢一個嘅新型肺炎病毒嘅比率咧特別高。咁英女王咧下個月咧都94歲啦，咁而大佢5年咁多嘅兼且咧近年咧嗰個健康都備受關注嘅王夫咧，都好似成為咗高危族咁樣啊，咁所以佢哋都要即係去到呢個溫莎堡都好嘅，當自我隔離一下啦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英女王咧都有同啲孫咧要保持溝通噶嘛，咁點咧咁？咁喺避疫期間咧，女王雖然暫時未能咧同啲孫兒咧見面，但係佢仍然會透過咧視像通話技術咧同佢哋遙距見面保持聯絡嘅。咁啊有心咯，咁咪唔會覺得好生寶同埋生疏咯，仲可以啲孫仔仲氹下佢添嚇。 冇錯啦，呢個時候覺得視像真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啊！ 咁呢個嚟自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唔该晒彭仔，再睇埋嚟自信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本港爆出超过咧就系30年嚟最大宗嘅新股贪污丑闻，廉政公署寻日正式咧就落案起诉港交所上市部首次公开招股审查组前联席主管杨金龙，以及咧就系曾任职多间上市公司董事嘅上市顾问林楚华，控告佢哋两个人喺新友控股等等在内几间公司嘅上市申请过程入边咧涉嫌贪污贿赂，以及咧就系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噶，涉款啊总共咧就系915万元噶。政府发言人指出啊，香港作为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 IPO 审批程序嘅诚信以及咧公信力对本港嘅声誉至为重要。咁啊，港府对任何行贿或者贪污行为采取零容忍嘅态度。港交所发言人就回应话到啊，咁啊，该所充分配合，並且咧就會繼續全力協助廉政公署對一名前僱員進行調查。咁啊，現階段不適合咧就事件作出咧就更加多嘅評論噶。咁喺其中一項嘅貪污罪入邊，楊金龍被指喺2017年嘅12月21日收受林楚華200万元嘅款項，作為咧就係優待新友控股 IPO 申請嘅報酬。林楚華就向楊金龍提供200万元，咁啊賄賂公職人員噶。以上嚟自信報嘅報導。 好，跟住咧就同大家睇埋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啦。咁啊，主要讲到咧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啦，各国啊，世界各国咧都咧一齐要谂下计，点样去搞好翻喺疫情下嘅经济状况啦。咁所以咧喺香港文汇报当中咧有一篇嘅报道讲到话咧，20国集团啊，即系 G20 咧就将会今日咧系以视频会议嘅方式咧就召开呢个 G20 领导人嘅特别峰会。咁而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咧就喺声明入边讲到咧，呢一次嘅峰会咧将会推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系佢对经济同社会嘅影响嘅。咁而中國外交部咧，尋日亦都宣布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將會喺北京出席咧呢一次嘅峰會嘅。咁今次咧，係 G20 歷史上首次舉行咧領導人嘅視頻峰會嘅。咁而外交部咧，中國外交部亦都表示咧，呢一次亦都係咧自疫情爆發以嚟咧，習近平主席咧出席嘅首場重大多邊活動嚟嘅。咁啊，睇下咧各個領導人咧喺呢一個嘅視頻會議當中咧，會唔會大家都諗到啲好計出嚟咧，去對抗呢一個疫情啦嚇？咁呢個嚟自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 我哋再睇埋咧《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講到咧即係各行各業啊，係世界嘅各行各業咧，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有啲乜嘢嘅蒸發咗嘅金錢上啊，或者喺呢一個嘅未來啊行業方面嘅走向係點樣啊嚇？《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啦，講到就係全球瘟疫啊，蒸发93亿 93万亿港元先整啱啊！今日话到啦，单单计美股市场嘅损失已经占咗总体45%啦。不论系大小嘅投资者，亦或系超级富豪嘅身家，亦都逃唔过咧就系大缩水嘅厄运。咁啊，亦都话到新冠肺炎全球经济咧，可以话喺一季入边蒸发咗咧就近8万亿元噶。咁啊，面对住疫情失控，各地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2万人，咁啊累计近19000人死亡，各地纷纷封锁佢哋自己嘅边关，令到各项嘅经济活动陷入停摆边缘，数以千万嘅人可以话咧就系饭碗不保。金融界殿堂级人物啊，号称恶王嘅一位人士啊，达里奥啦，咁佢就估计啊，全球企业将会因为蒙受大概93万6000亿元嘅损失，即系接近蒸发咗整个嘅欧元区，或者就系中国嘅经济总量，势必令到全球嘅经济陷入衰退嘅深渊。咁亦都有各行各业嘅分析噶，包括咧就系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啊，疫情令到全球航空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危机，今年或者会损失大概19600亿元嘅营业收入噶。另外，旅遊業表現方面，全球商務旅行協會早前估計，環球商務旅行部門的收入將會損失大概64000億元，而中國是重災區，預計相關的收入減少超過31200億元，歐洲就會損失14820億元。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亦都估計，疫情造成環球旅遊相關產業職位消失將會有5000萬個。咁全球嘅票房方面，电影方面啦，收入亦都咧就系损失啦，将会达到1326亿元噶。咁啊，谂住消闲产品会唔会好啲咧？消闲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啊，二月全球出货量按年咧狂跌38%噶，由9920万部降至到6180万部，系智能手机面世以嚟咧最大嘅跌幅嚟噶。咁汽車方面，日本嘅7间汽車廠今年生產水平，亦都咧就係只係去年嘅一半嚟嘅啫。咁至於平民大眾都有份嘅餐飲業啊，單單係美國，根據翻嚟人力資源機構去到預測，導致將會導致740万人失業噶，甚至乎咧話到有啲嘅職位可能疫情之後咧唔會再翻嚟不復在噶啦。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財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1，星期四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咁啊，睇翻市况啦，隔晚美股都有得升啊吓，虽然咧美市咧就冇升得咁劲下，不过今日有冇机会啊带挈下港股升下咧？咁样咧？ 其实见到港股咧，即系呢两日咧都跟住翻外围升啦，咁啊其实都去翻即系一啲嘅重要嘅支持关口噶啦，咁啊上翻去咧22500点啦，同埋22800点嘅，咁其实未来都系睇住呢两个关口啦，咁如果仲守得住嘅话咧，咁其实唔会话好再大升噶啦，咁因为就好多啲利好嘅因素咧已经反映咗，咁见到咧即系而家美国方面啊话狂出 QE 啦，即系无限量 QE 啦，其实你见到而家美国咧都開始消化㗎啦，咁喺隔夜咧，真係可能都係幾百點嘅升幅嘅啫。咁預計港股其實如果你話喺呢啲重要關口有支持嘅，至少即係都唔會話再大跌落去啦。咁可能預計咧都係喺呢啲嘅水平徘徊啦。咁同埋而家個波幅都係比較大啲嘅。不過好消息嘅咧就係即係始終而家恐慌指數咧都回落翻啦。咁所以對於咧即係而家市場咧嗰個氣氛咧都稍為好轉嘅。咁預計都會向呢個波幅度橫行啦。 咁啊，散户股民有阵时喺呢啲风高浪急嘅过程之中咧，都会操作下衍生工具啦。咁大家都睇到正股咧，都好似坐火箭咁样啊，上上落落。譬如讲紧腾讯咁样啦，即系去到一啲突然间两三日之间咧，升咗成20几蚊嘅咁样啊。咁啊，另一只股份阿里巴巴啦，都升得几凌厉吓。咁啊，就抽只阿里巴巴出嚟讲下吓。Ruby， 你觉得散户股民啊，面对呢啲股份应该点去操作咧？ 阿里巴巴咧，其實早前咧前幾日咧，即係個跌幅比較大啲啦，因為軟銀咧就講咗話佢會沽售阿里巴巴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阿里巴巴個股價咧，即係去到接近咧即係170蚊啊呢啲嘅水平噶啦，已經係跌穿咗招股價好耐噶啦。但其實你見到每一次咧阿里巴巴下跌嘅時候咧，都有咧即係唔少嘅資金吸納嘅。咁嗰時候係啱啱跌穿招股價啦，見到好多大手吸納啦。咁而家咧亦都係啦，即係而家去到尋日亦都出現咗啦179蚊 呢啲位置咧，咁都有唔少資金吸納嘅。咁所以就見到阿里巴巴佢本身咧個基本因素係做得好嘅。咁之前跌，除咗因為軟銀沽售啦，咁佢沽售嘅話咧，唔係因為睇淡阿里巴巴嘅前景，而係佢真係可能係等錢使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阿里巴巴咧喺呢啲嘅位置咧180蚊以下咧吸納長線持有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嘅。 嗯，咁啊，產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副總裁啊，黃麗國 Ubi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Ubi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啊。唔該 ，Ubi， 拜拜。 好。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睇完港股嘅情况咧，系时候啊，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 啊，同埋小范 ，Good morning，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啊，我想问一下咧，有啲意气人像咧，记得上一次好似系系咪阿 O 咧，好似有介绍俾你哋阿彭爷同埋呢啲听众啦，系咪话有个 app 唔使钱嘅，可以帮你咧 专注啲啊， 专注啲喺嗰个。家居工作嘅时候啊， 系啊，叫森林 app 啊，嗰个好似 森林系咪啊？ 系啊， 我咧因为亦都发现到啦，原来啦，而家在家工作咧喺呢个抗疫期间啦，所谓嘅 work from home 咧都好似系好主要、好主打嘅一种嘅，去帮助大家减少咧出街啊，避免咧多人喺市面上聚集嘅一种嘅方法咁。咁但系原来咧话帮助你咧喺呢个屋企里边咧做工咧都做得咧系更加起劲啊，同埋有效率咧都有咧另外一啲嘅传统嘅方法噶、哦， 就 好似欧你介绍一个 app 咁样噶， 系咩？点样可以专注啲 ？focus 啲，专心。 佢咧又唔系净系讲啦，专注呢样嘢， 系 因为我谂咧，大家咧如果系已经咧开始咗系 work from home 啊 ，home office 啊，在家工作嘅朋友咧。一定会咧有一个嘅担心或者经验，就系觉得喺屋企咧，你就想话坐定定咧做好嗰份工作咧，或者写好个 report。都唔系咁易噶吓，咁、可能有好多咧，家头细务无端端又要你去照料一下咁样，咁所以搞到你都好易分心嘅。嗱、我之前介绍嗰个咧就系、要你咧专注啦、我话梅姐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咧传统嚟计咧。有一样嘢咧，可以帮助你又可以专注，又可以兼顾放松噶、哦。 系乜嘢？ 嗰样嘢叫做番茄钟啊！ 番茄钟 系啊，认住番茄钟， 清洁好轻松系咪啊？清洁好轻松， 唔关清洁事咯。咁其实咧，佢系咩咧？佢就系咧一个系讲求咧，工作嘅时候要专注，但系亦都咧要兼顾埋，要让脑部放松嘅呢一种嘅工作模式。咁佢咧就系、由一位嘅意大利人啦，佢叫做啊西里诺啦，佢所发明嘅。 咁犀利啊！ 咁点解会系番茄钟啦？点解唔系呢一个嘅 薯仔啊？系啊， 薯仔钟啊，鸡蛋钟啊，咁样咧。咁其实咧，原来咁啱得咁巧咧，佢喺发明呢样工作理念嘅时候咧，所用嘅道具咧，就系、一个我哋咧有阵时喺嗰啲嘅烹调嘅时候啦，入厨咧咪好需要计时嘅。 系啊， 咪有阵时咧都会喺嗰啲嘅杂货铺会买到一个个嗰啲计时钟。有时咧都会系用番茄咁嘅番茄形状，其实佢系拧嗰个嘅时计，跟住佢会自己喺度行走咧嗰种啊，系啦，咁佢就用咗嗰个番茄款，佢就冇用到鸡蛋款啊，冇用薯仔款，咁所以咧就叫番茄钟啦。佢入边都有个理论噶、哦，佢话咧最好咧就系实施呢一种叫255咩咧，即系话咧你教嗰个时。教嗰个嘅番茄时钟咧，你教佢25分钟咧就系、 專注工作，然之後咧就五分鐘咧就係休息嘅咁。好啦，咁所以當你咧專注工作嗰25分鐘之後，叮，咁你知道咧，我要休息五分鐘。但係嗰個休息五分鐘好緊要，最緊要咧就係要放空自己嚇，真係讓自己腦袋休息，就唔好走去再搞嗰啲手機啊，又上網啊，咁咧你又好唔得閒，咁就冇放鬆過，咁樣咧對嗰、那個。在家工作咧，先至有一个好嘅帮助噶，知道未啊？ 知道啊，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你要 work from home， 迎住呢个番茄钟，在家空开工好轻松。 好， 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启德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隧道入边咧就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上乡道。就系启德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已经去到上乡道，经过朋友请小心。咁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去翻坳头方向，近住康乐路站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留意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去坳头方向，近住康乐路站咧就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咧，长沙湾嘅永隆街爆水管咧就已经完成维修，近住元州街慢线咧就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九龙入口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喺新界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咧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挤塞，龙尾大河道。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医院咧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 ，O。 系今日咧，创业 O2O 啊，阿 O 揾咗一位咧啊，做生活百货嘅即系 skin care 嘢啊嘅上市公司主席，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系啊袁利明，即刻听下。 上市公司主席嚟噶啦。 是啊、哦、我几年前敲咗钟啊、哎、你唔知道咩 我冇留意添。 哦唔紧要咁啊可能你冇留意佢股份啫、啊、不过生意方面呢都有十间嘅分店啦好啦一齐听一下呢一段时间作为老板嘅佢呢点样啊同佢嘅员工同心抗疫呢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 O 电话旁边呢请嚟咗呢上市公司啊老板啊袁利明 ,Erica, 早晨。 Hello, 早晨啊大家好啊。 早晨啊啊听到你把声呢都个身心呢都有一个开心啲嘅感觉因为会諗返起你嘅生活百货呢、可以有啲面霜搽下块面仔呢冇咁干你都知道近排呢大家都戴咗成个几两个月口罩。又问一下生意方面的情况对你的行业有没有影响呢疫症 当然有影响啦我想除了我说超级市场、啊、那些必需品之外呢所有的零售呢都挺大影响的主要都是因为由人流就是那些人出街出少了、啊、我们尤其是有十间的实体店啦、嗯、那里影响都很大但是、有少少好彩就是而家护肤品啊健康食品呢都反而变咗一半嘅必需品啦、啊。咁、啊、所以可能啲人 work from home 咁都会做多咗少少护肤咁或者戴住口罩可能都有啲敏感唔舒服啊咁都要查下嘢啦。同、埋健康食品方面呢即係如果有啲增强免疫力嘅产品呢咁都会买多咗嘅。 係咁、反而喺呢个同心抗疫嘅过程入面呢都感觉到哦反而嗰啲 skin care 啲产品反而做卖得好啲咁样。其实系咪都有一种諮詢喺度即係大家入到去你嘅铺头入面前线嘅员工都话近排咧多人问咗咧，某几只面霜啊，或者抗敏成分高啲嘅咁样，有啲咩 product 系相对热卖啲 hot items 咁样啊？ 咁一定系口罩啦。不过我口罩咧，其实我得两款，但系都已经由一月尾已经追唔到货噶啦，所以都系可能翻少少咁啊，留俾啲客人啦，即系或者本身系我哋长期客户啦，留俾佢哋先啦。跟住消毒产品啦，譬如一啲酒精啊，或者搓手液啊嗰啲，都系卖得 OK 嘅。系咯，咁但系化妆品咧就一落千丈啦。当然而家即系戴住半块面戴口罩化咩妆咧咁， 系咁所以 多除少补啦，要做好多优惠咯。 系咁但系啊有阵时做老板嘅角度啦，呢啲叫疫情咧，系咪都算有危又有机咧？动动脑筋啦，呢个时间发挥下啲香港人嘅狮子山精神啦，谂下计仔先，点样搵到啲出路先，或者头先咁样，好似Erica 你咁样讲话，喂谂下啲。优惠咯，可能帮到手，又赎到啲叫做平时啲顾客，又可以自己嘅销售额又可以冲高少少，系咪都喺呢方面着手谂多咗咧？ 一定系，即系唔系净系优惠嗱，优惠咧就每一间公司都会谂噶啦，唔做嗰个就系傻嘅。咁呢啲系最基本嘅嘢，即系而家呢一刻咧，真系灵活嘅老板咧，应该由一月中开始咧，已经系不断谂紧计，系每日都谂紧。我而家即系坐喺度。都是要想计，即反而营运那些就交返晒俾同事。譬如当时我哋点样可以找到消毒剂呢，是啦，当时酒精缺的时候，哦，原来我已经有一个existing 的 supplier 呢的供应商呢是有酒精的。咁即刻立晒佢哋所有货啦，呢、這个唔使讲啦。然后咁啱又有个新的倾紧的供应商呢，在譬如北欧的，佢哋又做开的喎。咁就即刻又立返一架返嚟。但是呢亦都有啲嘢要注意，就係好多人啦 send email 俾我就話，我又有口罩又有酒精又有呢樣嗰樣，就飛來猛嚟嘅、即係一啲我唔認識嘅人嚟嘅。其實佢哋嗰啲貨品呢係好唔合規格，譬如口罩呢就係薄切切嗰啲，都防唔到 virus 嘅 bacteria 都敏敏地嗰啲、或者有啲電器用品啦，又冇買保險啦，咁嗰啲，即係你要做老闆，你要好小心。當然，如果你入乜都入一餐賣曬嘅，你梗係會賺錢。但係睇下你需唔需要保住你嘅商户嘅 商譽 咯， 係啊。其實今時今日對前線嘅一啲銷售人員咧，我哋都學識叫同佢哋講唔該同埋辛苦曬㗎啦。其實真係，因為佢哋真係好辛苦，每一日咧唔係淨係做銷售咁簡單啊，好多問題要答啊。 因为有一次我经过你铺头，就是有好多人都喺度问话，啊呢、這个又可唔可以点噶？啊啲口罩其实防菌系点样噶？佢哋好似咧读咗个口罩嘅 degree 咁样咧，跟住就如数家珍啊。其实咧就分咧呢个咧就咩 VPF 呢个咧就乜乜，即系讲咗个抽嘅英文字出嚟，我觉得哇好震撼啊呢一件事。咁亦都系见到啊老板好啊，培训啲员工都好啦，真系答得到问题嘅咁样咯。 梗系啦，因为我要求我嘅员工咧。每一个尤其在前线都是我的分身来的。 嗯。 即是我常常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如果我在间铺头跟客人推销我会讲些什么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呢，咁佢哋個個都係我分身，所以咧佢哋啲 product training 咧係好勁嘅，因為我哋成三四百隻產品，佢哋要記曬好多嘢，亦都有好多專業知識啊。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公司嘅賣點之一啦。 係，咁呢個當然係引以為傲嘅一樣嘢啦。不過其實一路去觀察Erica 呢檔生意咧，其實都算順風順水，由敲鐘到即係譬如上年年中都哇，即係生意又好啊，咁啊做銷售又幾好啊，分店啊遍地開花，越開越多啊，咁股價都反映得到啊，咁样，但系接二连三啦，有好多我哋成长以来未经历过嘅事件，未经历过嘅疫症。你话依家成日都攞依家个疫症同沙士比，咁梗系好唔同。你睇下依家意大利啊、英国啊、美国，你睇下做紧啲乜嘢？嗰阵时沙士都未做到呢啲地步嘅，咁所以其实所有嘅逆来顺受或者面对紧嘅嘢，其实系好崭新嘅，亦都喺我哋嘅认知或者我哋嘅经验未足以去應付得到嘅。咁當一個企業家去面對呢一啲嘅難題嘅時候，你會點去應對呢？ 啊，你真係講得好啱，冇我諗好少企業家係有咁樣嘅經驗咯。咁就算有咁嘅經驗，十年前嘅香港同而家香港又唔同咗，所以你冇得話真係攞以前嘅經驗嚟運用喺而家。咁就每日都要諗橋，即係我哋一定要做 forecast 首先。 嗯， 喺最壞嘅情況。我哋嘅成本結構會係點？會蝕幾多錢？如果有貨喺手，係咪買一送一賣曬佢？起碼我個現金流仲係穩健。 嗯， 即係呢啲全部都要諗。咁每個企業會有佢自己嘅一套啦，或者佢而家嘅現況會唔同。所以，但係一定要向未來諗。係係啦，業主嗰啲要傾。唉，做老闆就真係 24/7 嘅啦，即係我今朝。八點一起身第一件事就係諗，哎呀公司點咧？我哋仲可以做乜嘢咧？我哋可唔可以揾啲咩人合作咧？或者拍下 live 啊，幫一下一啲企業。其實呢個都係我未來計劃， 係咪啊？ 希望可以快啲見到咁多企業執笠，可能佢哋賣曬手上嘅貨就唔使執笠噶咯喎，即係都頂到兩個月噶喎。咁加上政府又俾希望佢真係俾啦，每佢話幫啲零售賣，每間分店會攞到80,000蚊啊嘛。 係啊。 系啊，咁呢 三月廿三号申请，三月廿三号申请啊，我都记得啊呢、這个 零售业界啊，千祈唔好 miss 咗佢啊，呢个会帮到好多噶。 好多艺人都会做生意嘅，其实咁，但系即系喺个转型嘅过程之中，你攞咗自己嘅牌头、自己嘅名字出嚟做，喂，可能人哋就有一个 product 就系话，喂，我用咗 A B C 明星嗰个铺头嗰个 product， 但系喂佢用完之后咧起粒粒嘅咁样，你知道网络依家几咁威力大噶啦，只要一张。咁嘅 cap 图，跟住咧就疯传喺各大嗰啲爹哋妈咪群组，跟住哇，可能成间公司嘅生意额就会备受影响咁样。但系我眼见就系 Erica 嘅铺头咧，就真系好少发生呢啲事，所以我其实深信你背后真系好努力去营运，处理得好好，即系喺个关工工程嗰度真系做得好亮丽，先可以得出呢个成果。 其实咧，真系讲得好啱，好多人就觉得我就咁上网啦，介绍嘢啦，拍短片啦，就有人买啦，咁就可以上市。其实绝对唔系喺我盘生意里边咧，最重要嘅另外一个人咧就系我家姐，佢系嗰啲营运嗰啲 guru 嚟噶。咁会计啊、物流啊嗰啲咧，数咧全部都系佢睇嘅。咁其实要管理一间铺梗系容易啦。如果任何网红想开一间店，真系唔难。你送货又系送嗰间，啲数又系得一间，即系每日埋数都系得一间。但系当你要管理多过三间咧，个问题就好大噶啦，好复杂噶啦，所有嘢，咁 I T 啦，各样啦，咁所以好多人睇唔到我营运嗰个 backbone， 只是看到个表面。如果我营运没有一个这么强的人在背后呢，是没可能做到十间铺的。疫症真是太史无前例。讲真，如果你欧美啊一路都不远啊，我又不知道香港会不会有第二波啊，或者怎样亚洲的情况是怎样，所以全部东西都要看定一点。反而现在当然专注做多些 online 啦，这个不用问啦。 是啊，即是在个网上啊，即是 O2O 的、叫做层面可以做多少少，点对点，人哋现在都不出街，最好呢就是他上网落货，是啦，跟住送货，定时准时咁样送货，跟住呢他打开个门口已经攞到产品呢，咁就最好啦，他唔使出街嘅，咁样足不出户，咁就可以买到靓嘢。 同埋而家即係做管理就諗，假如有一个確診嘅客人入过嚟，咁你要点呢？我哋已经寫晒 contingency plan 㗎啦。係啊， 咁点啊， 仓啦， 喂，你真 係 分享下先啦。分享下。 如果即係你要寫好就是铺头就要生几多日，即刻找人来消毒，连 Facebook post 怎样出呢我们已经寫好了的了。跟着那间铺上班的同事呢又要隔离几多日，所以现在我们的铺头同事呢不会 A 铺 B 铺 C 铺周围走的了，就尽量是 stay 在一间铺那里。同埋你要看看大公司做紧啲乜嘢，发下人哋 HR 现在做紧啲乜嘢呢，就要跟咯。 系咁啊！真系 有时自己谂唔到噶嘛。 做老板真系好辛苦噶，唔好以为摁摁脚啊，影下相就 O K 啊吓。咁啊，所有嘢都已经有晒紧急嘅部署啦。咁啊，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我真心我自己都觉得，即系从商嘅每一位啦，唔止一啲创业者啦。其实你见到人哋管理咁大间嘅公司，管理咁多嘅生意，其实每一样嘢都有部署嘅，就唔系话喂突然间咧，煮到埋嚟先食啦咁样，咁真系唔得噶。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希望藉住呢一个访问内容咧，了解到咧，即系创业咧成功嘅道路上边有难处嘅，点样咧化解呢啲难处咧先系王道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袁利明 Erica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啊，希望我哋共度时间，仲可以咧逆市向上啊！香港人加油，挣扎努力，系啦， 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啊！ 系，唔该 Erica， 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人红啊，自然做乜都咁多人中意啦，好受欢迎啊 ！Lady Gaga Stupid Love。You're the one t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Gotta quit this crying. Nobody's gonna heal me if I don't open the door. 好多人睇完呢个 music video 咧，都会问 Lady Gaga 究竟搞乜啦？但系佢 video 当中嘅舞步咧，好多人都仿效啊！本周占第二位 Lady Gaga Stupid L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九点二十一分嘅时间啦，咁有啲特别交通消息咧，咁要同大家讲讲嘅。启德隧道往观塘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加士居道近啊卫理道噶。启德隧道往观塘方向啊，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系啊，咁啊，驾驶人士就要留意翻啦。今个朝头早咧，小弟都好紧张啊。除咗紧张做节目啦，紧张释放啦，咁都系时候咧调剂一下身心啊。咁除咗听收音机可以令到你放松之外咧，其实啊，睇电视都可以俾大家放松一下。 紧张嘅时候，心血少都搞唔掂啊。 系啊，咁啊。所以咧，留意一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睇？呢个时间咧，当然要交俾啊 彭仔同埋 Cousin 罗启新啊，同我哋睇下电视有咩睇咧？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最终追到嚟咧九点半前，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追住阿罗启新喺电话旁边，早晨， 哇！喺你头先好似唱歌咁， 系啊，追踪 追 踪追 踪不理冷风， 有只快嘅都系咁嘅， 系嘛？诶、哎，咁今日咧要睇乜嘢咧？咁啊嗱，八点啊睇《议事论事》啦，睇下 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啦，喺停与唔停之间咧，吓、啊、有啲嘢大会又话，哎呀疫情啊停咗去啊，但系有啲嘢又话紧急嘅， 唔紧要啊，咁样就算埋到去个议会嗰度，喺议会厅都可以留会啦、 啊。咪系咁样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又睇下啦，今晚啊日常八点半啊，咁、咧就原来咧就因为你知防疫物资短缺啦，咁啊同埋担心咧即系外出咧被感染啦，减少外出啦，特别系咩咧就系、 是、 长者啊。 哦，系啊， 佢嘅情况更加严重啦。 系啊，因为你话佢如果唔出街咧，安坐家中咧。有譬如有食物啊，有人睇住照顾住都 OK， 咁佢唔出街咁咪少用啲口罩嗰类嘅物资咯。咁只怕佢咧又要出街啦，但系佢系有物资缺乏、哦嗯。我都有听过，成日都讲话有啲长者真系用一个口罩成个礼拜。 系啊，喂，仲有、哦、有啲咧患有认知障碍嘅长者咧、 嗯， 原来佢哋咧要佢哋长时间留屋企咧，佢发多咗脾气啊，同埋多咗行为问题啊、哎。 我相信都会系，我谂呢个情况唔单止话系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其实咧可以阔少少去想象得到就系、是、如果本身个屋企咧有家庭成员咧系譬如智障嘅。 啊、 因为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即系如果彭姐自己屋企咧都有家庭成员咧系智障噶嘛，咁但系佢而家过咗身啦，我就会幻想翻，哇！如果佢喺今天咧，哇！佢一定咧会发脾气啦。如果你唔俾佢出街，然之后出街你叫佢戴口罩，佢又唔听你讲咧，其实咧屋企人咧都会好大压力。 嗯，咁今晚咧就会有呢个职业治疗师啦，就会讲下。点样咧？系利用佢嘅专业啊，照顾呢一啲咧，就系问题啊。 系啊，集中嚟讲长者系咪啊？ 系啊，咁啊，另外咯，咁啊，嗱，呢啲小朋友啦，同埋长者咧，都相对得闲咗啦。咁所以咧，有一个关注社区嘅组织咧，就举办咗鼓励长幼共融嘅短片拍摄活动啊。咁就邀请啲小朋友同长者义工参与嘅。咁啊，小主持咧就会喺短片中咧，就系制造有营养嘅怀旧小食。咁啊，为呢个长者咧增添呢个生活乐趣。 佢整咩小食啊？ 啊，怀旧小食咯， 有营养、哦。 系啊， 有咩怀旧小食有营养咧？ 啊，怀旧小食佢反而有营养过，因为而家好多咧都系啲好多化学嘢噶嘛。 譬如你怀旧小食，夹饼咩？叫做蜜糖啊，系咪蜜糖夹饼啊？ 系。 嗰啲系咪啊？算唔算 嗰啲嗱，我唔知佢 麦芽糖系对唔住，呢个麦芽糖夹饼 啊，咁啊嗱，咁你譬如好简单啦，喂，你整山楂， 嗯， 系嘛？ 我山楂就有益啲， 咪咯，咁有好多嘅怀旧式，有啲咧都系会有啲蔬果喺里边嘅， 系 啊，系啊，咁啊，所以话或者腌下呢个咸金桔啊， 哦，化痰止咳， 系原来我哋今日讲咧，全部都冇讲嘅，真系吓。 我哋提议俾佢哋咯，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对夫妇咧，系啦。咁佢哋咧就喺2014年结婚，咁咧筹办婚礼过程里面咧就发现咧好多啲传统嘅喜帖咧，啲人咧 系 掉噶啦，咁啊觉得可惜，于是乎就自制喜帖。咁增加呢一个咧喜帖原有嘅意义同埋价值啦。啊，估唔到咧， 系 佢就做咗呢行啊。 哦，莫非佢嗰种嘅喜帖送咗俾人之后，人哋会将佢再循环再用，又或者有其他用途？ 系啊，即系会唔会嗱？起码咧，你话普通就咁印一张，有年月日嘅，咁你睇完系嘛？最简单啊，安全到达酒楼可能 跟住而家掉去啦，系咯， 同埋嗰啲咁样嘅字咧，就爱嚟俾你对翻下 写个人情嘅时候， 写人情嘅时候啊， 佢叫咩名 字？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啊，好紧要咧，就睇下佢哋嗰啲相亲系咪都系在 同。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尤其是嗰啲人咧做司仪嗰啲咧， 我试过啊，哎呀，好尴尬啊！ 奶奶跟住然之后个奶奶 喺天堂咯、啊， 个老爷真系嚟咗咁样吓，嗰啲咧 系啊，我试过啊，好尴尬啊， 系啊，咁所以咧。 咧就大家留意。喂，咁另外咧嗱，我哋上次咧咪话咧，宫崎骏的十年咧，宫崎骏睇佢个仔咧， 哦，拉屎呢集啦， 嗰套嘅地海传说咧，佢，中间走出嚟即系 闷到走， 觉得唔系啊，唔系啊，佢话哇，好似过几个钟咁。 系咁 咁我呢个人咧就即系好有兴趣睇下啦，地海传说啦。 哇，你睇咗啦？ 系啊。 点啊？你都早过佢走系咪？ 我谂我喺中间停咗几次机啊！ 哎呀，唔系你杯茶咁解啫，我有睇足全套喎，我冇觉得咁灾难喎。 故事啊超简单啦。第二咧，佢画一个人咧行过个田咧，佢真系画佢行十几秒， 十几秒你都嫌忍耐唔到啊！你十几秒啊，罗启山 佢冇嘢啊嘛。其实我系觉得咧， 你冇嘢啊。 其实佢咧应该系剧情不足啊。喺某啲位嗰度咧就抌时间啊。 哦，所以俾阿爸咧有啲咁样嘅评语。 系咯。 喂，咁点啊？你而家系咪最后一集啊？关于宫崎骏呢个？ 今晚咧就佢72岁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因为觉得年纪大啊，咁嘅工作兴趣咧又减低咗啦，咁样。咁但系后屘咧知道咧，俾佢大6年嘅前辈啊， 系 啦，阿高田勋咧重执导演筒，哇，喺他着咗佢，咁佢咧就当时咧就2013年啊，咁咧就佢咧好多人反对啦，佢就要接受新挑战，咁啊制作出第一套原来第一套历史人物嘅动画电影，佢之前嗰啲系咪都自己作噶嘛？系啦，有历史人物嘅嗰套就系叫《风起了》啊， 啊呢一套啊睇过未啊？ 我未睇过，但系有嗰只碟听过咯。咁但系喺创作期间咧，日本又发生呢个东北大地震啦。咁究竟咧就系，是，有啲又话要停工啊，又剩啊咁样，咁佢就反对噶嘛。 系 咁究竟成件事点咧？我觉得真系几好睇，虽然有一支 cam 咁样拍咧，又粗糙咁样啦， 有内容咯，你中意啊嘛。 同埋最紧要就系嗰，那个故事人物我哋熟悉噶嘛，宫崎骏。哦，你又咁中意睇佢嗰啲动画，原来佢嗰个制作系咁样噶。 喂，咁讲多次啦，几时几点做啊？今晚？ 今晚啊，9:30。 系节目名。 宫崎骏的十年。 好，今朝哇超晒时啊，我哋倾到。 好咧。 喂，系咁啦，去，拜拜，罗启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话，本港疫情较2月更加严峻，建议所有涉及人群聚集的行业和活动都需要停摆2至3个星期。政府增加拨备300亿元抗疫基金，协助受影响人士。梁美芬在本台节目表示，病毒大太多是未知数，政府提出的禁酒令是不拖不水，不够彻底，不应该只是限制酒吧等食肆，宗教等活动亦都不应该有几百人参与。他认为应该狠心一些停摆，目标是减少人流。他又说，对于不自律的人，例如不戴口罩的人，应该严格执法，认为对不负责任的人仁慈是对其他人残忍。但他不认为要停止，很多行业可以透过互联网运作。至于公务员不能够全部在家工作，需要维持最必要的公共服务，当局可以研究几多公务员可以留在家工作。美国纽约州的新型肺炎疫情严重，确诊人数超过3万，死亡人数增加至199人。当地确诊病例之中，大约18000人来自纽约市，其中包括最少211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当地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犯咗非暴力罪行的罪犯。因应纽约州的疫情，副总统彭斯促请到过纽约市的人，以及由纽约前往其他地区的人士自行家居隔离14日。另外，美国全国确诊人数增加至6万多人，最少800多人死亡。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西班牙死亡个案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另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 過去24小時死亡病例急增738宗，累計3434宗。西班牙副首相卡爾沃檢測呈陽性，已經入院治療。意大利過去24小時增多683宗死亡病例，較前一日略為下跌，累計7503人死亡，另外新增超過5000宗確診。波蘭延長關閉邊境，直至當地4月13日，只是准許貨物運輸。德國國會通過7500億歐元挽救經濟方案，部分融資透過發行新債進行，是德國近年較少採用的集資方式。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7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以及58宗疑似病例，全部是由境外輸入。新增病例分布13個省市，上海佔最多有18宗，內蒙古12宗，廣東11宗。湖北並沒有新增確診病例，但是就再多6人死亡。全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81000宗，3287人死亡，超過74人康復出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晚上沿岸有霧，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明晚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9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8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3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元无升跌，中国平安75.4跌3.5毫，友邦保险67.1跌1元，中国移动56.3升2毫，贵州银行是2.4跌2仙，阿里巴巴179.3跌4毫，建设银行6.24跌9仙，工商银行5.18跌1.1，港交所229元是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76，澳元0.588，加元1.425，新西兰元0.579，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9。日经平均指数报18735点，跌810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9.48美元，卖出16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路面好挤塞噶，就系、是、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日东酒店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日东酒店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就喺德福花园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出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啦，咁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坳头方向咧，受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住康乐站咧，康乐站啊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而家全线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 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启德隧道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日东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土瓜湾街市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 GB5 的波盛。作为青年人，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自己的将来都有不同的诉求或者想法，但得个想字不够的。而好像我这样登记了做选民，这些想法才有机会被人知道的嘛。如果你都想有立法会议员为青年人发声，记得参与今年立法会选举投票啦。只要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5月2号就截止啦，快啲行动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球，为压制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早前就宣布实施临时30天的入境禁令，禁制外国旅客入境神根地区。究竟成日都听到的神根地区包括了哪几个国家呢？神根地区一共覆盖欧洲26个国家，包括22个欧盟成员国，但是就不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爱尔兰和英国，以及4个非欧盟的国家，他们包括是冰岛、挪威、瑞士以及列支敦士登。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在其他神根区的国家自由出入，甚至工作和永久居留。旅客亦都能够受惠，除了在抵达第一个神根区国家需要事先办理入境手续之外，之后再转由其余的25个神根区国家，他们都不需要再办理出入境手续的。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上的9:42啊，继续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今日嘅享乐时代梗系唔系我同你啦， 系有 Heidi 朱开庭 ，Heidi 早晨啊 ，Heidi 早晨，早晨，两位拍档，各位晨光嘅听众，系啊，继续有我喺度啊， 好想知道咧，到底有啲咩啱玩啊？睇下可唔可以星期六日嘅时候攞埋出嚟玩啊？ 喂，头先好似揭示紧咧，关你嘅公子事、啊、，Heidi 话系 咩？ 系啊， 都啱噶，都啱少少白噶，因为咧嗱，我哋都话啦，即系呢个周末逢亲咧，逢四五做咧，就觉得更加要推介啲咧，系即系周末可以俾大家去享用嘅嘢嘛，系咪？嗱呢、呢两个礼拜咧，我哋真系话咧系呢个社区隔离嘅高峰期啊，大家真系要尽量乖乖地咧就减少一啲不必要嘅外出啦，同埋一啲即系社交嘅接触啦。所以咧，我今日介绍呢啲咧都系可以安坐家中，但系就等到你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博物馆啦，或者咧就系可以同你嘅小朋友睇好多书嘅。 咁 首先介绍一个啱啊，少少白先啦。 系， 因为我都知道咧，其实即系好多父母咧，真系狮子问身解数噶啦。咁啊，近期即系要陪佢哋小朋友啦。嗱，好多时咧，我哋话睇书咧，陪佢哋读书咧，父母都要做埋咧呢个即系诶呢个配音员啊，或者呢个读书啊呢一个嘅即系播音员嘅一个嘅即系角色啦。当然可能小白嘅话会好啲啦，我哋会读得好精彩啊，会好多嘅演绎，会演绎得好精彩。有阵时啲父母就话唉好。好攰啊！一日放工翻嚟，你仲要我施展渾身解數咁同你讀書又扮聲咧，都會有啲即係我哋話幾 demanding 嘅，係咪？ 係啊！我喺屋企啊，你知唔知？我又要扮巴斯光年，但我又要係胡迪嘅，你知唔知啊？ 咁有冇變唔同嘅聲㗎？我想問， 乜都變啦、 可唔可以示範一下㗎？家長們嚇， 點啊，小白？ 吓、啊，小白交俾你啊， 下次先啦、 啊，好好 攰啦， 好啦 。尤其是咧，就系我哋话 bedtime story 嘅时候咧，已经临瞓咧，好攰啦，咁啊，仲要扮咁多声。嗱、咁咧，网上咧一个即系最大嘅网上嘅订书嘅地方啦，吓、我哋话嚟自美国嘅品牌啦，吓、咁佢就好好啦，近期咧就推出呢个咧系有声书，免费嘅有声书。咁即系话咧，你入到佢哋呢一个嘅即系网站入边，我哋叫Audible Books 啦。咁有声书，咁其实咧佢都会有咧，分足唔同嘅程度啊，譬如系小朋友嘅一啲学前嘅啦，譬如系你系小学嘅啦，甚至乎就系你系即系呢个青少年啦，都有啱你哋题材嘅书，而系读埋俾你听嘅。咁所以咧，当即系父母人士觉得啊，同埋我哋成日细个都话啦，好多时你想学一个学一个外语咧，首先讲英文先啦。自己读唔够好，我哋话其实从物体文字系我哋视觉嘅刺激。即系你睇咗，你会系有个明白啦。但系如果你能够听觉方面，你都能够听埋人哋读出嚟咧，其实喺佢嘅增加佢记忆啊，或者佢嘅印象当中，都系事半功倍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能够有一本书你揸喺手，但系揿埋一个咧嘅即系试听版啊，可以听觉都听埋嘅话咧，其实系令到佢更加容易入脑嘅。 有声好书啊嘛，正所谓 啊嘛， 系 有声好书 系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去到已经系青少年，或者我哋大人去睇啲。chapter book 即系净系得字嘅，咁、有即系可能有几廿个 chapter， 咁你听都要可能每日啊分唔同嘅时段啊慢慢听去即系细味晒一本书啦。但系 for 小朋友如果临瞓，父母咧可以。靜靜雞喺隔離開住個聲俾佢聽，但當然我哋唔鼓吹再睇住個 mon 啊，可能你俾本實體書佢，跟住咧，但可以開住個聲俾佢聽咧，咁其實你又唔使咁辛苦，咁佢聽得嚟，可能聽下聽下，又可以咧令到佢暗下佢瞓覺又好，或者咧即係令到佢可以有個全面啊對個書嗰個認知咧，其實都好好噶。 呢個方法真係好啊！有陣時咧，我夜晚即係阿小小白瞓覺之前咧，佢就會主動行過嚟同我講話，爸爸我要睇書啊，好啊，你去攞本書過嚟啦。佢一攞四五本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几惊啊！ 嗱，净系图画嘅你又惊，因为你要用无尽嘅想象去谂个内容出嚟。净系字嘅你话，哇，爸爸都好攰啦，仲要我好有即系即系好有。无论是你的感情上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要求啊， 读到好像翻工咁样噶啦，你知道对住小朋友我哋都会 系或者中意听嘅，Daddy again again 咁样再要你 不断系咁讲啊，明明讲完 Toy Story 咯，仲要讲 Toy Story 有第二集啊嘛， 讲完 Toy Story 之后仲要讲埋狮子王啊，要扮埋狮子叫噶，哇！ 知唔知咧？我女细嗰啲嘅时候咧，啲书细细本啲，我仲会做一样嘢添啊， 点啊？ 我读一次，好啦，睇完咪未读，到你读咯，因为你好想听。 睇下佢明唔明啊，或者佢嘅演绎，咁你咪一本书起码两三字咯。 哦，原来呢个都系好方法、啊。 好啦，另外一个咧介绍，我觉得大人同小朋友都啱嘅，就是、我哋而家话，唉，去欧洲啊，去外国旅行啊，冇得谂字啦，系咪？咁你以前咧，你去到外地，除咗系观光之外啦，都会去想去睇啲博物馆噶嘛。咁而家咧有一个嘅网站啦，咁佢都结合晒咧，就系、是、有欧洲嘅17个嘅博物馆咧，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咧系网上嘅导赏。嗱、咁前排其实好多人订啲资讯，又话呢样免费，嗰样免费，咁我都去考究咗呢一个咧，就系话唔同嘅博物馆嘅呢个叫 virtual tour 咧，都 OK 嘅。例如17个当中咧，我就睇咗呢个罗浮宫啦，睇咗呢个大英博物馆啦，同埋睇咗呢一个华盛顿嘅即系艺术博物馆。其实咧都真系咧，嗱，譬如讲你当去罗浮宫先啦吓，好多时我哋话哇行咧，其实好攰嘅，你仲要咧攞住佢嗰啲嘅即系一啲 audio device 一路听佢解释咧。其实你去到某一个位置就会觉得啊。想放 冇乜耐性，都系出翻去嗰个草皮地嗰度饮翻杯咖啡。我记得喺罗浮宫都系逗留咗四五个钟嘅人生。 其实你系四五个钟真系睇唔晒嘅。如果你要慢慢地做咧，你即系而家咧有个网上嘅导赏就非常之方便啦。 系 罗浮宫方面咧，佢就跟住个地图去做嘅，即系话你去到边一层，你揿落边个 corner 咧，佢就可以咧将嗰个艺术品放大，跟住有埋啲紫色嘅导赏。咁你今日睇两个，听日睇一层，咁你可以自选，又唔使入场费，系咪？咁、 嗯啊、 另外咧，大英博物馆嗰个咧，佢就根据时序嘅。嗱，首先你可能拣咗你睇艺术嘅设计，定系你睇嘅历史啊，或者一啲宗教啦。咁佢就会俾咗个好即系 3D 版嘅时间表俾你，你就 click 入唔同嘅时段咧，佢就会弹出相关嘅资料嚟喺去慢慢睇啦。咁、至于呢个华盛顿嘅艺术博物馆咧，你就可以睇下你想睇边个画家嘅画啦。譬如我睇梵高嘅画，咁就逐幅啊星爷好，或者系呢一个嘅向日葵都好。咁你每一幅咧，佢都会有好仔细嘅，即系啲嘅解释啊，好深入。咁变咗真系啦，我今次就真系懒啦，我舒舒服服坐喺个电脑面前，都可以慢慢去对呢啲艺术品有更加深入，冇、 哎啊、 时间限制嘅了解。 喂，华盛顿嗰个我好感兴趣 ，Heidi， 你转个头 send 条 link 俾我得唔得？ 好啊，好啊。好啊 我都想 建议唔好用手机睇，要用翻个平板或者用翻个即系大电脑睇咧，就啲 support 会好啲咯。 哎呀，我想对住蒙罗丽莎笑啊！ 系啊，咁你要喺罗浮宫嗰度揾翻蒙罗丽莎出嚟啊！ 冇错啦， 系啊，可能近过你现场睇，你知现场咧又有啲守卫喺度 啊， 同埋隔好鬼远噶嘛。如果你现场睇喺罗浮宫睇过一次蒙罗丽莎，又多人又影 睇下你边个位，有阵时个。那幅画咧，佢面上面有嘢玻璃罩住，你会反光。 系咯，所以反而咧，Heidi 呢一个嘅推介或者呢个分享咧，都真系咧喺依家抗疫期间咧几好噶。同埋咧，纾一纾解嗰啲咧冇得去旅行嗰啲瘾头啊嘛。 系啊，睇咗当去咗嘛吓，我哋又可以有呢一种嘅心态，系咪？ 啱啊啱啊，咁啊大家就睇咗当去咗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Heidi 啦，咁我哋听日再倾啦。 唔该 Heidi， 拜拜。 名字叫做 《Lady Gaga》， 一首系作品啊，《Super Lov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杨太啦，杨太早晨， 早晨杨太， 早晨啊，你好啊。 喂，咁啊，今日咧帮阿仔啊点唱，因为阿仔生日，作为一个好妈咪，阿仔叫咩名先？ 佢叫杨定瑜， 杨定瑜， 定瑜 系啦，咁啊叫佢瑜仔， 我自己改 啊，你自己改啊，哇，你几好文采咯， 好嘢喎， 系啊，边个定啊？ 木字边加个定， 木字边加个定，系嘛？ 跟住就此字不如个如， 此字不如个如，哇！几咁浪漫， 书香世代， 此字不 唔系啊，唔系啊，我其实我读得书少噶， 系啊， 谦虚啊，谦虚 啊。咁啊，点解用木字边个定咧？因为羡慕系咪啊？ 其实咧，我系查字典 啊， 字典咧，跟住就计笔画咯。 系啊，咁啊几好啊，顺风顺水啦，仔依家都有准时俾家用啊，又锡阿妈，咁就 OK 啦，系咪啊？几岁啊？ 算好乖，三十岁， 三十而立啊吓，咁啊真系要做翻个好男人啊，咁啊，但系咧依家疫情问题啦，咁啊未必可以出去庆祝，咁啊今晚点啊？一齐食餐饭，你煮噶咯？ 屋企煮啊？ 系咩？有咩拿手小菜啊？同我哋分享翻先。 冇咩拿手噶，最紧要咧，佢中意食嘅嘢咯。因为有啲嘢佢唔啱食嘅咧，我就唔会煮噶啦。 系、哎、哇，真系好 sweet 啊， 食到窿啊， 系啊，宝贝仔，宝贝仔。 我系廿四号妈咪嚟噶。 系喂，煮啲乜嘢啫？咁讲嚟听下啦，今晚。 鹅掌花羹啦、 啊。哇，我都想食啊！ 喂，要喂一喂佢噶、 啊， 鹅掌花羹嗰啲。 嗱，已经浸咗啦。 等等先。逐个步骤讲出嚟，大家咧依家同心抗疫啊嘛，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啦，都想学下咧唔同嘅菜式咁样。咁我成日觉得咧，晨光咧，即系应该有阵时啊，有啲巧手嘅主妇咧，可以分享一下佢哋自己煮食经。呢、這个叫做鹅掌啊，花胶煲点样煮？讲嚟听下，短短地讲。 你个花胶一定要煨下去啦，系咪先？搵啲姜葱啊，煨下去啦，要浸下去噶、哦。 系。 好繁复噶，鹅掌又系嘅。 系。 鹅掌又系咧，又要搵啲姜葱嚟煨下去啊，灼一灼佢啊。 系。 咁啊，系啊，好复杂噶。 哦、 又要鲍鱼汁啊，又要蚝油啊，嗰啲好复杂噶。 越讲越多啊！啲鲍鱼汁咧，攞啲鲜鲍鱼熬出嚟嘅，咁样越讲越、 啊、 越讲越复杂，系咪啊？ 好复杂噶，但系咧，由细到大都系食惯咗我啲餸。 嗯， 由我唔识煮餸，变到而家 OK。 系咁啊，妈咪原味到啦呢啲。 佢又中意食嗰个苦瓜蛋。 系苦瓜蛋我都中意食。 第日咧仔仔娶老婆辛苦啦，个老婆辛苦啊， 系啊， 妈煮饭咁好食。 仔仔唔系噶，我个仔好简单嘅咋。 系咪啊？啊，唔紧要，即系做 鸡蛋已经够饱噶啦。 做奶奶咧，过啲厨艺俾阿新抱啦，第时。 喂，唔敢。 唔好咁讲，交流下都得啩，唔好过啦，交流下都得啩，唔使即刻挡住嘅。 女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 系 咁啊，而家呢啲管唔得咁多噶啦。 系咁啊，开明开通， 平平安安。 系咁啊， 翻到嚟屋企就得噶啦。 喂，杨太今个早上拣咗一首作品，只歌叫咩名？ 《东方之珠》。 点解呢只歌啊？ 我好希望咧，因为而家咁嘅疫情咧，全世界都唔系咁好啊。 系。 我希望咧，呢个世界咧。就快啲好啦，疫情快啲过啦，香港咧变翻个以前嘅东方之珠。 哇，好好听我哋讲得， 啊、 好啦，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啦，送俾你屋企人啦，拜拜。 同埋你哋啊， 好，谢谢你， 多谢晒， 大家咁话， 拜拜 ，OK， 拜拜。 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守着沧海桑。 像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听到大呢只歌， 系啊，一首嘅作品啊，嚟自群星版本嘅《东方之珠》。时间咧嚟到早上嘅10:00啦，转头有风骚发围，我哋明天早上再见啦，拜拜。